好，神秘姐同大家见面啦。哎，今日真系时间少少仓促啦，咁但系咧仍然坚持喺呢一个 风雨不改 嘅农历年，即系就嚟到嘅时候咧，我哋都坚持做呢个神秘之嘢。 同埋热啦，冻咧。 咁嗰个原因其实就因为咧呢个题目咧系我想讲好多年嘅。 系。 咁但系咧就好巧合地咧就，因为我一路都好犹豫啦，咁但系。结果又到呢套戏竟然喺香港上到， 嗯、 即系初来我以为上唔到嘅，咁但系迟咗少少啦，即系其实应该就喺2015年嘅年尾喺北美上嘅。 呢度叫封锁新闻线， 系啦 ，kill the messenger，kill the messenger。咁我即系我自己其实几感谢发行呢个电影嘅香港公司，应该 Delta Max 啦吓，因为似乎就一般嚟讲呢类题材咧。在而家香港比較冷門，同埋我都幾奇怪，因為另外一部咧《The Big Short》咧，我以為都會轟動，但竟然又係，咁我唔知啦。咁但係盡我哋嘅責任咧，就係、是、以呢個題材本身咧，其實就我都想講咗好多好多年嘅啦。咁我一路等緊機會嘅。咁適值呢套戲上之前咧，我去加拿大嘅時候咧，就買到原著兩本書， 係好， 咁就。即係可以睇咗之後，可以同大家去講啦嚇。咁我會解釋即係點解呢個題目對我嚟講係一個咁重要嘅題目嚇。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我首先要即係多謝咧喺倫敦嘅一位觀眾，咁佢都寫咗好幾，即係應該第三次嘅來信嚟㗎啦，相當之長嘅封信嚟 嚇。 咁但係個原因係因為我今次喺呢個節目睇咧，就因為佢就講俾我聽咧，同埋寄嚟一個 catalog 咧，就係喺倫敦有一個 John D 嘅展覽。 咁好嘢 啊！係啊係啊， 剛剛啊！ 由1月18日， 咦，哇，好新喎、 啊！系啊，咁咧就即啱啱开始咗冇几耐啦，咁啊好彩咧，到7月29日，咁如果我有钱同埋有时间咧，我就会去伦敦睇一睇，咁、就好多谢啊，佢讲俾我听，哇，入边原来相当多嘅珍藏啊， 系， 咁但系以我嘅功力咧，就入边讲咩我都唔知道，因为全部是拉丁文嚟嘅 你如果你即系讲神秘学嗰啲啊，John D 嗰啲就真系好关键啊， 睇下我哋将来。有冇机会吓、啊，即系可以同大家喺节目入边讲讲呢位朋友啦吓、啊、，John D 吓、啊、咁、我唔知道香港嘅朋友对呢个题目有冇颇大嘅兴趣？ 唔紧要，我哋有兴趣， 我哋有兴趣，我哋有兴趣得，唔需要你啲观众有冇兴趣系嘛？咁第二个咧，佢同我 哋揾佢啲兴趣出嚟噶嘛？ 系啊，嗰封信咧，即系佢几次来信，其实都讲同我。讨论咗好多问题嘅，咁但系其中一个问题就系佢问我同你有冇睇过 Colin Wilson 吓、佢好似似乎记得喺个节目我哋冇提过，咁我就话俾你听，其实我就睇咗40年噶啦， 系， 即系我40年前开始睇 Colin Wilson 嘅作品嚟嘅，咁喺佢 佢有睇啦，佢就 系咯，吓吓，因为佢好似冇听过我哋讲过、哦，其实我哋讲过嘅， 我哋有提过， 我哋冇做一个专题，但系其实佢过身嗰前后，其实我哋都噏过下嘅，咁、我同阿基督都睇好耐㗎啦，咁即係对我嚟讲係一个喺好多年前一个启蒙嘅老师嚟嘅，咁另外呢就涉及到其他问题呢，我就唔喺呢个节目入面一一作答，咁我相信呢就到我生日冇忙嘅时候呢，我会直接同呢位伦敦嘅女听众会直接係即系email 联络啦， 系好多谢佢， 好多谢我佢支持吓。咁至于佢话咧，即系问我有冇可能咧，即系用英文去做一个类似神秘之夜嘅节目咧？咁呢个系可以嘅，就要睇睇个拍档本身有冇？唔系，我唔想你咁烦啦。 我有配音咯，伟人。喂，英文听唔掂啊？ 唔系唔掂，你唔好讲话唔掂，而系话即系个时间嘅问题吓。咁配音都要字幕嘅，大佬 我净系识同佢倾偈嘅啫。 唔系。 哎呀，咁啊，讲翻呢一个啦喎。 系啊系啊，嗱呢个。即系题材本身咧，其实个英文名咧叫 Dark Alliance 啦，就系呢本书嚟嘅。呢个就原著呢本书。咁呢本咧就系佢嘅以前一个旧同事咧，喺佢过身，其实好近期咧就写咗呢本传记。 系。 咁老实讲，套戏咧其实就 跟呢两部嘅戏都佢有 即系 虽 然跟，但系咧我个人即系去睇完之后，我觉得就唔系咁理想。但系我好坚持去讲咧。就只有一个，即系一个好重要的原因啦，就系埋呢个问题。喺我左手边呢本咧，就系中文译名《惊天大阴谋》。 惊天大阴谋， 我的 President's Man。咁当然，即系封面嗰两个就唔系嗰个真正嘅主角嚟啦。呢个就系罗伯里福同埋德士丁俄夫曼啦。 咁啊，写呢本书或者爆呢件即系惊天嘅事件嘅时候咧，两个都发达。咁啊，呢、這个 Bob Woodward 咧，当然系发个主题啦吓。咁、咧就可以讲两个星嘅神上神台嘅。咁、但系同人唔同名咧，呢、這个作者 Gary Webb 咧、就爆呢单新闻之后咧，过咗大概一段时间咧，佢就俾人围剿。那个新闻本身就系涉及到中央情报局，即系究竟有冇喺八十年代，同喺呢个尼加拉瓜嘅 毒贩 ，即系有某种嘅联系，就将可卡因霹雳可卡因大量输入去美国嘅加州，特别系洛杉矶。咁爆出嚟之后咧，就好奇怪地呢单新闻咧就完全做唔到呢一个效果。系竟然过咗冇几耐之后，呢位作者咧，连佢自己个即系唔系作者呢、這个记者咧、本身都俾佢报馆系真系排斥啦吓。呢、个就系嗰、那个 水星日报， 呢个就系呢、个系圣何西 Mercury。水星报，咁呢个就系嗰个作者啦，咁同嗰个戏入边嗰个样都有少差别，但系即系你唔好太介意啦吓。 戏系鹰眼嚟噶嘛， 系鹰眼嚟 嘅，即系拆弹红心嗰个男主角。 继而咧，即系佢受到牌仔之后咧，佢辞咗职之后咧，就竟然咧喺成个美国嘅报业入边大报入边咧系不能立足。咁就。跟住一路其實就好老到啦，咁就喺爆之後大概六年到，呢件事1998年爆嘅，即係佢死嘅時候，喺2004年就自殺，吞槍自殺兩槍，咁死咗之後咧，又慢慢發現咧，即係其實佢生前已經差唔多證實，即係佢報道嘢係啱嘅，死後就更加多資料，到大概前一两年到咧，就Jerry Rainer 咧就要拍呢套戏吓，咁结果咧就退到旧年嘅年尾到咧，就有埋纪录片出嚟，系证实咗佢讲嘅嘢应该大部分系啱嘅， 系又咁重添，好似 系啊，我就问一个问题，点解即系大家做所谓呢、這个 新闻， 即系新闻啊，爬粪嘅新闻呢、這个？调查式的报道，为什么同人不同名，为什么一个咁风生水起，一个就咁老土计，因为 要自殺，哇，这个很适合你说，还有是里面牵涉到很多报界的 传媒的问题，甚至我想不止传媒的问题，即是你讲话传播界，即包括电影都有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举个很简单例，譬如这套片《惊天大阴谋》，即是那个导演和编剧都是一时之选来的。咁证明嗰个题材本身有足够嘅资吸引到足够资金去拍一套好好嘅片。套片系好好啊，即係我唔怕即係喺度推荐大家睇返。 而家仲经典嘅。 而家仲经典嚟㗎，即係好相当之拍一张呢个。如果冇记错导演就係阿伦帕加好似咪。 我唔记得咗，唔好意思，应该可能再劲啲点嘅话 ，Alan Parker 啦，即系 Alan Parker 啦，个编剧又系好劲啦 ，Wim Goldman 啦，即系又系荷里活经典嘅编剧嚟嘅。咁呢套片咧，即系呢个题材本身唔系话佢冇一个咁同等爆炸性嘅题材，只不过问题就系冇足够资金去拍一部 A 级嘅电影。 系， 咁我亦都要问嗰个问题就系话，咦？喂，系唔系即系呢个美国嘅传媒嗰个问题都喺荷里活嘅电影入边都反某个程度反映到出嚟？ 系肯定啊， 系嘛吓？ 如果你睇埋嗰个跟住个 Spotlight 咧，佢都掂咗一个都系九十年代一个好震撼嘅波士顿嘅一啲恋童癖，即系教会有恋童癖， 即系而家天主教会啦吓。 咁嗰部同呢部咧，都你会觉得咧，即系香港都夹埋咗咧，即系啱啱呢排都有好多呢啲叫新闻揭。被嘅题材电影咧，我觉得系相当之好噶，即系好有吉屎，同埋摆埋一齐咧，更加即系受注目嘅。 系啊，嗱，但系嗰个对于我哋呢啲做咗即系一个比较长时间喺新闻界入边咧，呢个人嗰个遭遇系一个感触嚟嘅。 系， 即系我哋去入行嘅时候，当然受咗譬如话呢一个水门事件嘅影响，觉得即系始终对新闻界咧有一定嘅憧憬。即系有一个抱负喺度，当年吓就觉得 使命啊，譬如话你到即系呢个一啲经验够嘅时候，或者你遇到个机遇嘅时候，你可以爆啲好大嘅新闻出嚟，而跟住成为一个所谓行内受尊重吓嘅所谓王牌记者。 前嗰部城市英雄嚟噶， 系啊系啊，而前面嗰橛咧，其实就香港都有机会嘅。但系如果原来发现其实嗰个结果唔系好似你想中咁浪漫，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即系所谓 disillusion 啊，即系你个幻个希望个幻灭啊吓。咁我觉得呢个喺即系去到而家2016年啦，特别喺美国嗰个传媒嗰种咁嘅堕落入边咧，即系我哋今晚会讲俾听点堕落法，即系会反省一下，即系咦呢个行业本身点解会去到一个咁嘅地步？而後面嗰個原因同我哋一路講緊，譬如陳美芝一路涉及嗰啲陰謀論嘅，係原來係一個直接關係嚟嘅，係咪？ 同埋阿台長，你依、這個你都有冇睇到咧？呢個 就快去睇噶啦，佢 而家上呢個，其實而家都在做緊未落畫 嘅嚇。 佢基本上咧，點解會介紹埋呢一個 Will Smith 做呢個咧？就因為嗰個編劇導演啊，就。呢、這個又是佢，同時又係佢嘅作品嚟嘅嚇。咁啊，一叫 Peter Lensman 啊。咁佢呢個又係好勁爆嘅，因為呢個都係近期嘅事件嚟嘅。就係原來發覺有好多嗰啲美國嘅運動啊，包括拳擊，尤其是美式足球，原來對一個人嘅腦袋咧有好大嘅衝擊嚟嘅。咁呢個新聞咧，即係亦都出咗嚟。嗰個醫生咧，即係法醫嘅出嘅。一个论文，但个论文出到嚟咧，就跟住咧就系成个社会嗰度咧，佢受咗种压力，吓咁啊！而家都仲喺度，即系呢单嘢咧，刚刚发生咁啊！所以呢部电影啊，同埋头先讲嘅嗰部咧，即系封锁新闻线咧，即系我觉得系大家夹埋一齐咧，系要拍一种叫系用讲翻新闻嘅角度。 你唔好讲啦，即系呢排其实好多戏都西片都涉及啲埋嗱。即使呢個孤注一擲，入邊只一個 嘅、那個啊， 只有一個場景咧、就是，即係事後啦，兩個初生之犊嚇、投資者要走去《華爾街日報》話：咦，你可唔可以爆呢個醜聞出嚟？咁、那個記者同佢講。我同华尔街咁冇关系，我点可以爆呢样嘢出嚟啫？咁嗰个又可能系真事嚟嘅，即系换言之，我哋一路对，譬如话，当然系以前啦，唔系而家啦，对嗰个新闻界嗰个憧憬，为譬如新闻界系一个第四权，佢会希望吓尽力个记者同埋编辑或甚至个报馆都希望揭露真相， 系， 但系其实唔系嘅，其实真相系。即系正如 X 华讲啦，就操住手啫，唔喺个报馆入边， 同埋有所计较嘅吓，你会发觉咧，佢有思前想后嘅，即系成个嗰、那个当佢发布嘅期间，要谂个部署咁嘅， 唔系甚至唔报添啦，即系如果你睇个 唔报系最 呢个孤注一掷入边嗰个就唔报添啦。嗱、咁呢个问题呢位Gary Webb 咧，佢喺12年前都已经自杀啦。咁系咪到今时今日，即系呢个嘅咁嘅即系情况咧，就已经改善咗咧？咁话俾你唔系。咁我有一个手头上有一个例子嘅。咁咧就嗱呢本书呢个杂志嚟咧，香港都有卖噶啦，即系喺一啲主要嘅书店入边卖英文书嘅书店入边。咁呢、這个标题咧，大家可能未必睇到，我读一读俾大家听啦。就系、是、The Killing of Bin Laden，就系拉登之死。咁那个记者咧就系 Seymour Hersh。咁呢个就係伦敦书评嘅。咁你就会问，即係呢个报道本身有啲咩嘅重要性呢，爆炸性呢，就係、是、呢个报道係去年嘅五月，即係呢个杂志去年五月出嘅。佢就讲俾听呢，即係四年前，五年前啊，呢一个美国政府公布话佢哋呢就派咗呢个特种部队去到呢个巴基斯坦某个地方就沙拉登呢係完全係错嘅， 不知情， 唔系，系完全系一个 嗰件假嘢， 假嘢嚟嘅。佢再话俾听咧，其实咧喺呢个即系搜索拉登嘅期间咧，巴基斯坦提供咗有线人，提供咗拉登嘅行踪，就唔系美国自己查到嘅，而且系俾赏金嘅， 系 讲埋边个人添啦，系一个将军嚟嘅，而成件事咧系有巴基斯坦当局嘅配合，而事实上喺呢个之前咧。拉登已经在巴基斯坦政府的监控底下 咁基本上咧，成个 即系捉咗噶啦，已经 系啊，成个古仔系同喺当年美国政府公布嗰、那个即系类似白宫群英咁嘅剧本入边咧，完全系唔同嘅。 有唔系啊？嗰时刻咧，仲好似登陆月球咁样嘅，系现场嘅 直播，现场直播噶嘛？唔系嗰个系俾白宫啲人睇啊！咁你见到希拉里就咁样啊嘛？系 好紧张。 系啦，咁嗱，我唔系讲呢个作者一定啱，但系咧。你会好奇怪，如果你一醒出嚟睇，呢个系咩？呢个系咩杂志？呢个唔系新闻杂志嚟嘅，呢个书评杂志嚟嘅，系讲书嘅， 系 每一期系介绍有咩书好睇嘅。 嗯哼， 咁点解会变咗系一份新闻嘅报道咧？ 而且黑拉喎，都 系啊，佢冇其他嘢噶啦。其实一般唔系咁噶，呢个封面一般唔系咁样嘅，一般会有其他嘢，即系介绍啲咩书咁。但系呢个就打一条标题喺度吓。咁你如果你用香港嘅类比，就等于咧。你睇呢个报道就唔喺苹果日报睇到，或者你喺东方日报睇到， 嗯、 你喺明报月刊度睇到， 系 一个新闻出嚟。 理解 啊，嗱，咁你 等你防不胜防， 唔系防不胜防。咁我其实即系前一排咧，有位加拿大嘅我嘅好朋友，咁、咧就佢亦都攞报纸奖嘅攞过吓。咁、我问起佢呢个问题啦，咁佢讲话，因为冇报纸咁登， 系 即系呢个新闻， 嗯哼，吓、 咁事實上佢寫完之後，仲有即係另外一啲報道近期出嘅，就係、是、講譬如講話喺而家呢個 ISIS 入面呢、就有新疆去嘅維吾爾族嘅回教徒喺入面做志願軍。咁、對於我嚟講，呢個消息其實都唔係好爆炸，唔係好爆炸性嘅。咁但係 唔係你肯你如果出即係用即係跟住出咗嚟啦，因為嗰啲消息已經好早咧。如果你有 follow 嘅，就有啲蛛絲馬跡，有好多都有暗中提及過。但你會變咗呢啲好似被 A1 頭條咁嗰時候咧，嗰啲就係更加重視咁噶啦。 係啊，即係簡單嚟講咧，嗰位呢位喺加拿即係其實佢係紐約時報嘅記者嚟嘅。 是 即是我的朋友讲呢就是第一没有记者现在会敢相信他这个讲法是真的。 嗯、 第二是没有报纸会登。 是。 嗯、那这个其实就等于另外一种的新闻封锁来的。 嗯哼是。 即是如果你假设他是对的话、如果假设你觉得他是 bullshit, 那当然他不可能不应该任何地方出来。 嗯、 但是我们有理由去问一个问题，就是咦究竟现在即是我们讲在全世界的传媒里面、特别是英语传媒里面，即是那个新闻封锁的情况究竟是不是好像已经好像类似我们有少类似我们在香港的情况这样呢？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形式来的。 现在香港他没有讲给你听说有封锁、不过你看到。 那我们就尝试今晚呢即是去问一问这个问题。当然你就说啦、即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一些不是神秘学的节目呢？那我告诉你不是。其实里面涉及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呢这个记者本身呢跟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呢、有一个即是间接的联系在这里。其实这个记者 Seymour Hersh 是一个美国很著名的调查报道的记者来的。他的级数是跟 Bob Woodward 是即是可以说不相伯仲的。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70年代呢他爆了一单很劲的东西出来。即是我想今年他都成70-80岁了。就是这个越南的美丽村事件。咁你年纪大少少，其实你都知道呢个即系事件系咩嚟噶啦？就系、是、当年咧、突然间喺一个越南嘅村落入边咧，美军就系空降部队、又坐直升机落去啦，落到去即系不问情由，就杀晒成条村所有人杀晒，就大概500多人，咁入边包括有细路仔同埋女人嘅。咁呢件事咧，其实到依家咧，嗰、那个真相都唔系大白嘅。即系当年佢呢个记者系爆呢单嘢出嚟，因为成个美国军话想揞住呢单嘢嘅。佢爆出嚟之后，咁一路咧就即系变成咗其中一个反战嘅一个最大嘅题目啦。即系你美军去到，你已经变咗杀人狂咁样吓。咁咧就爆出嚟之后咧，跟住咧喺事发嘅士兵入边咧，其实只系惩处到某一个级数啫。即是排长以下的。而且是跟着被个总统赦免了，当时赦免这个是尼克逊来的。那入面有很多人问，究竟即是这班美军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去

專係幫嗰啲邊個名人死咗咁 啊？ 佢 係啊係啊，咁你即係佢梗係好冇癮啦。咁但係 諷刺 啊，咁跟住冇幾耐，即係佢又周圍揾工揾唔到咁樣嚇，咁跟住自殺啦。咁喺佢死嗰陣時候咧，人哋即係呢美國大報同佢寫附文咧，都話佢呢個報導其實係 呢個真嘅， 唔係啊，係流嘅 嚇流嘅。 喺佢2004年佢即係死嗰陣時候啊，都仲踩多過兩腳。 嗯哼， 到呢個戲出之前啦。2014年啦，即系我睇翻《华盛顿邮报》，都仲有一个人，即系当年，即系有份插佢咧，都话佢唔系一个新闻英雄。咁佢加个嗰篇文下边嘅留言咧，就个个嗱，即系我从来呢个节目都冇讲粗口啦。咁但系呢、這个即系呢个就不得不讲啦，就屌到佢飞起。 系 吓，即系到依家，即系呢个戏出咗嚟之后。咁仲有一啲即係新嘅證據咧，證明佢當年講嘅嘢係啱嘅。不過真又如何咧？杜夫有兩句話咧，咁我就在第一節結尾啦。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咁呢句説話點解咧？就係話你死咗之後，人哋點讚美你，你點流芳百世，都係同死者。完全冇关嘅嘢嚟嘅， 系即系等于而家都系咁样噶。你创作一样嘢，创作完之后咧，你个版权唔系属于你的，大家就要听清楚。你系创作嘅人，但系个版权唔系未必系属于你嘅。 咁啊，佢死够咗啦，咁你话佢系新闻英雄又如何？唔系有英雄又如何 咧？呢个就好灰嘅，咁讲出嚟就即系好似一英雄，即系话佢做一样嘢，做咗件事之后咧，件事件可能心尾真相大白，但系那個英雄那個記者呢吓佢俾人哋攞返個即係攞返個名分出嚟，不過咁又點啫， 咁又點咁咗咁就已經死咗啦吓，係咪咁，但係即係喺嗰個現實入面呢，你見到佢其實有兩個仔啦，而家細仔都係投身新聞界嘅，即係係 咁係係，我諗有啲即係有啲想繼承父業， 係啦，佢有啲想繼承佢爸爸呢個精神啦。好啦，咁至於個戲講咩咧？即係大家我諗好多都冇睇噶啦，或者呢本書 唔係而家未落畫嘅， 未落唔使驚， 未即係值得睇嘅， 值得睇啦嚇。咁你。值唔值得睇？你聽完呢個節目，咁你自己可以作一個判斷啦嚇。咁我第二節翻嚟咧，我就會講呢本書套戲究竟講咗一件咩事咧？咁大家可以翻嚟再作一個判斷。好，翻嚟第二節啦。咁今日嘅主題咧就係、是封鎖新聞線啦。咁咧就嗰、那個 呢個封鎖新聞線個意義好立體，唔係咁講嗰部戲。 系啊，即系 讲， 但系又可能 呢个好时代性，呢个 moment 嘅一个题目嘅、 啊。但系可能太 generic 啦、即系未必令到太多有兴趣嘅观众系知佢讲乜。咁、但系唔紧要嘅，即系我哋今日会讲就系呢件事啊，嗰、那个小小嘅来龙去脉。咁、但系我事先要讲咧，就系咧，其实件事咧系远比戏、甚至书入边多嘅，系多到今时今日咧都未。能够厘清嗰个事实嘅真相，这个我睇完咁多资料之后，我有咁而发嘅。因为如果再掘落去嘅话咧，事实上咧，恐怕好多甚至现在喺美国嘅一啲政要咧，都受到牵连。 会嘅，因为那个我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咧，即系提供翻一啲资料啦吓、因为嗰个唔系讲话真假嗰个嘢，系讲系即系因为咧响嗰个叫做。90年代尾嗰阵时候咧、就香港都有一公司咧，都其实好想拍一部咧，即系香港式、香港制作嘅，但系有荷里活 style 嘅戏。咁、里面咧就系讲咧，即系一种叫跨国嘅贩毒企业。咁、其中咧，即系呢一个，因为我都系其中嗰、那个 资料搜集， 系资料搜集。收尾个 咁，你有冇跟住去呢个金三角啊？你 金三角嗰时就已经知道金三角已经换咗人啦。里面已经转咗。咁佢响嗰时就刚刚喺个迁徙嘅嗰期间，其实就有好多喐动。咁、而嗰种喐动咧，里面咧即系涉及到好多南美嘅嗰啲毒贩嗰样嘢。即系我归纳嚟讲吓，其实你头先都讲新疆啊嗰啲，佢都其实嗰啲资料讲嘅有包括。最主要咧嗰时就有一个即系一个日本嘅那个日本人做咗那个边度啊？古巴嘅唔系古巴嗰个叫咩嘅嗰个总统咧？ 卡斯特，藤森唔系古巴、那个秘鲁， 系秘鲁，系秘鲁个 整个有一个好大嘅关联嘅，原来呢个世界呢、這个国际里面有一条秘密嘅网络，咁、而个秘密嘅网络咧就系同嗰个叫毒品嘅成个运作系好有关系啦，嗰、个就唔讲咁复杂，其中就都系好涉及到咧美国嘅嗰、那个即系呢个 CIA 里面咧，原来就有好多唔单止系叫毒品嘅嗰个运作。嗱，而家呢个嗰、那个书咧里面嘅嗰个来龙去脉咧，我谂佢更加 detail 细致。佢亦都讲咧话，原来咧有好多时咧有啲有好多嗰啲美国嘅嗰啲政要嘅人物咧，佢牵连其中，而牵连其中咧唔单止，而呢个运作咧唔单止毒品店嘅，系直头系。你是在那个位置那里是特登有个安排，而你可能呢、就是、有一种曾经有一种的里面的底呢、就是捉住你那样的、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棋局这样的。 啊、 那简单来讲呢，当时我们都已经涉及到一些资料，当然就当时就都未曾有见过呢本书，咁所以个唔系太完善，但系嗰个亦都唔系一个最主体咁嗰个。 但你头先讲好啱嘅，因为咧其实有几好嘅地方咧，都同呢件事有关噶嘛。 系土耳其啦， 你 话 你话头先系近中国咁，阿富汗咯。 系啊，阿富汗系嗰个， 即系呢 个 系其中一个啦。第二个就系金三角啦。 系金三角啦， 金三角啦。 系 咁嗰个就属于东南亚噶啦。咁第三个就南美啊嘛。 南美 系啦，咁。当然嗰个制毒嘅就唔喺尼加拉瓜嘅，事实上应该就喺哥伦比亚嗰边嘅， 系啊，应该 玻利维亚都有嘅吓。咁就其实呢几日主要呢几日地方咧，就唔系佢自己独立去运作嘅。咁而家你睇落去咧，其实就每个地方似乎都有 CIA 嘅手印喺入边吓。咁、如果几图当年去走去做嗰个金三角嗰、那个研究咧，即系好多人我谂都会话俾听，其实。一定会牵涉咗两股喺即系喺五十年代大概 系 啊，唔系讲紧而家，喺五十年代嘅即系一啲组织，其中一个咧就系 CIA， 系 第二个就系国民党喺 眷村嗰啲 喺 眷军啊嗰啲 喺云喺呢个原本喺云南跟住落咗去缅甸嗰度噶嘛， 喂，那个好关键啦，嗰、那个咁一直都好多电影都掂到嗰班人嘅。 我唔知而家后生嗰啲有冇睇咧，因为当年咧柏杨系写一个小说嘅，我唔记得咩名啊，但系收尾刘德华就拍嗰啲套戏噶嘛， 系 啊，咁而家我谂冇人敢提，冇人想提，冇人敢提。 唔系佢唔系敢提，系我谂即系你拍嗰时候，而家就唔想就咁戏剧性咁拍，即系一拍咧就想好实在咁拍，一实在拍咧就实在好贵，即系咁解嘅。 系啊， 嗰个系有好多。公司甚至咧係即係嗰啲叫跨國嘅嗰啲電影投資咧，即係以我所知荷里活咧都好想同香港合作拍，譬如頭先講嘅嗰個即係呢一班國民黨已經眷村嘅嗰唔係眷軍嘅嗰啲人。 係啊，嚇。咁咧就講翻今日個主題啦。咁套戲本身咧，正如我第一次好強調啦，就強差人意嘅。即係特別你睇過原。即系两本书嘅话， 我睇咗部戏，我都其实有啲好大嘅，因为佢里面即系嗰度都几大嘅感触啊！即系嗰个感触系在于嗰、那个成 个新闻嘅嗰个运作咧。最近呢几部戏咧都喺度讲紧咧，就话原来呢个社会有好多咧偷呃拐骗，但系呢偷呃拐骗咧，唔系我哋就即系指定咧嗰啲就啲匪类啊，即系犯罪者啊，原来。是有啲咧涉及到成个嗰个叫政权嘅，咁呢样嘢咧就令到大家咧都听嘅上嚟咧，同埋你睇翻呢啲资料咧，就相当之灰嘅。 咁嗰、那个即系同真实嘅情况咧，即系有咩即系差别咧咁样吓？咁一个例子就系咧，嗰套戏本身讲到佢尾咧，佢唔见咗个电单车咧，其实就唔系咁样嘅。因为嗰个唔见电单车嗰部系直接导致佢。trigger 个自杀嘅，就唔系好似嗰个戏入边讲得咁，即系讲，因为如果你就咁睇，你觉得咦唔见部电单车，即系点解搞咁大镬咧？其实咧嗰阵时候咧，佢即系因为佢将个时间调咗，就系佢冇咗捞之后，佢49岁，佢供唔起楼，即系佢仲有个 mortgage 即系间屋仲有 mortgage， 但系咧就佢因为写咗好多个求职信出去。就都冇回音， 而且佢唔係話一個即係普通嘅記者，佢攞個獎嘅，即係呢個記者就唔係呢單嘢攞獎，係喺呢個呢個即係報道，即係呢個報道出嚟之前，其實佢已經攞個獎噶啦，攞個普立茲獎嘅嚇。儘管呢個普立茲獎佢係同人 share 嘅，但係咧，其實係佢喺行內係一個著名嘅記者嚟嘅。但係咧，因為呢單嘢之後咧，佢俾人打咗冬菇，跟住咧即係焗住要辭職。佢跟住冇得撈啊。要焗住喺一啲好細嘅或者所謂呢啲另類報章入面根本俾唔起錢佢，要掙扎求存。咁、當其時咧，佢已經係個人咧，已經即係冇乜鬥志啦。咁於是乎咧，佢同屋企即係同佢家庭嘅關係咧，就開始比較差嘅。咁、有婚外情啦咁樣嚇。咁結果同佢老婆要離婚，即係而家戲入面呢個老婆要離婚。到有一晚，佢即係要同嗰個老，即係佢。个公司嘅即系管理层讲嘅话，喂唔得，我真系唔掂，你俾呢咁嘅人工我。咁但系公司又冇办法，咁跟住佢要被逼，即系喺嗰个供唔起按揭之后，佢要买一层楼去。佢变咗冇地方住。冇地方住，佢跟住佢就走去问个前妻。佢话你可唔可以俾我翻嚟住一晚？即系而家你喺入边睇到呢个老婆系唔肯嘅。咁跟住佢又同佢即係前度女朋友，即係離咗婚之後，佢揾咗另外一個女朋友，跟住又散咗，跟住揾個女朋友。個女朋友初頭肯俾佢話你可以嚟住，但係後屘到即係臨佢搬前一晚又話唔制。咁佢到咗呢個時候咧，其實即係俾我個感覺喺佢而家呢個書入邊嘅一個感覺啦，即係呢本嘅傳入邊，佢感覺上已經係山窮水盡。佢翻佢阿媽度住。佢翻去阿媽度住嘅時候咧，前一晚就唔見咗電單車。咁跟住咧就連報失都唔報啦。就跟住開槍自殺。咁喺佢死之前，大概佢應該有抑鬱症嘅。咁咧就呢、這個抑鬱症可能即係都係一個由失業而導致嘅抑鬱症，就唔係好似當年嘅報章講話佢從來都有精神問題嘅、因為咧啲即係當年去踩佢啲人咧係。即系直情系所谓一个人格谋杀，即系话呢条有 short 嘅咁样吓，咁点解我尝试去证明点解佢唔系 short 噶啦？ 但系佢而家呢一个都仲有一个疑惑嘅，因为佢嗰个自杀案件咧，就佢开咗两枪，两枪都同一个位置， 系 咁，而且咁即系都好，即系都我都系睇睇啲报纸。 唔系呢个你讲啱嘅，因为有啲人就怀疑佢唔系 自杀嘅， 佢唔系自杀嘅。咁即系但系啲人佢反驳呢个话佢唔系自杀嘅原因咩咧？就是、因为呢单消息去到即系佢自杀嗰阵时候，其实即系已经系 隔咗段 好耐噶啦吓，即系佢亦都冇乜点能力去再跟进嘅吓。咁就一般嚟讲，你而家就觉得咧，其实佢系因为呢个事件，即系佢冇得捞，继而咧佢出现一个精神嘅失落，而导致佢抑郁症，而跟住佢唔见咗嗰个电单车之后咧，就 trigger 佢呢一个自杀嘅咁样啦。好啦，咁呢个是其一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咧，呢个戏入边咧，譬如嗰、那个佢上司呢个女编辑，一个好后生嘅女编辑咧，点解又唔能够真系反映到嗰、那个即系事实系点系咁样咧？咁样就因为咧，佢喺真人嚟讲咧，呢、這个女编辑其实系一个所谓嗰啲 Hispanic 嘅，就佢个姓系格斯亚，即系话咧，实际上佢唔系一啲所谓 纯粹嘅白人 嚟嘅吓。咁呢个原 啲哥伦比亚嗰啲都有关系嘅， 即系总之系拉丁美洲嗰啲啦，拉丁美洲嗰啲啦吓。咁呢个其实喺嗰个实际上嗰个报纸嘅运作入边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呢个女编辑咧，其实系唔能够好公正地去即系去做呢件事佢吓。咁即系喺呢个戏入边咧，换咗呢个咁嘅白种嘅女人去做呢、這个佢上司，就反映唔到呢件事出件事出嚟。 系 吓，咁第三个破，即系第三个问题系咩咧？就喺、呢个戏咧，由于佢嗰、那个时间即系比较即系唔系拍得太长，同埋嗰个篇幅好多系即系讲咗佢个人上，就冇讲到一个好大嘅问题。就係、究竟成件事咧，同美國嘅政治，以至到呢、這個即係中央情報局入邊喺中南美洲做嗰啲咩嘢咧，即係落墨好深。佢只係能夠咧好蜻蜓點水式去講我類似呢啲嘢，但係其實後邊嘅事咧牽涉好多嘢。呢一節入邊，我哋就會講究竟牽涉入邊一啲差唔多講啊，你可以講啊，你意想不到嘅嘢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咧，呢、這個其實咧就係呢個男主角。 一个 pet project 嚟嘅，因为呢套戏本身佢系做埋个 producer 噶，即系换言之，佢其实系揾埋资金翻嚟，佢要拍呢、這个。咁我听到个原因就系咩咧？就因为咧、那个事发嘅地方，即系话呢个喺八十年代呢、這个加州出现嗰、那个即系大型嘅呢啲可卡霹雳可卡因 系吸毒事 吸毒嘅现象咧，其实喺佢屋企冇几远嘅附近。咁於是乎佢可能對呢件事本身有一個好深嘅感受，而佢可能即係話俾自己聽啦。到我某一日我喺荷里活有足夠嘅江湖地位嘅時候咧，我就拍呢部片。 係、嗯，咁而家佢已經做咗復仇者啦，鷹眼啦，咁所以 係啦，佢而家已經 唔係不過呢、這個講笑啫。但係我覺得呢個戲咧，佢裡面咧佢拍嗰時候咧，咁因為我唔係好知咩，我純粹用戲嗰嚟去睇嗰時、嗯，我覺得佢裡面有好多弦外之音。 嗯。 因为你就最好啦，因为你有睇过呢两本书，佢又喺呢两本书里面咧，原本两本书我觉得啲料可能咧就更加细致、更加详细，两个都系记者咁写出嚟，咁但系戏剧咧就多多少少佢都有咗嘅戏剧性嘅处理， 系啦，变咗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佢自己而家呢件事嗰个问题所在，就系话将成件事系集中喺佢个人身上啊， 系 嗱呢件事系即系佢致命啊？点解咧？佢爆呢单嘢出嚟咧？好奇怪地就系唔系好似呢个水门事件咁样，经济大阴谋，跟住个报纸飞身走去即系搞尼克逊，系点样又搞佢？ 系 啊，又查佢，当年佢喺另外一报纸度系点？即系有啲咩事？譬如举个例，佢开即系开个枪系咪啊？又或者咧，佢可能有婚外情之类。 系 嗱，呢个两个处理其实系好唔同嘅。即系我今日其中一样嘢，我想讲就系、是，即系大家要谂啦，点解话大家都爆料？点解呢个爆咗？啲記所有嘅傳媒就美國傳媒就跟住佢個方向去走去走就去喐個總統，即係連個報館係撐佢嘅。點解呢一個記者去爆呢單嘢嘅時候咧，就唔係走去問 CIA， 係走去就問呢條友 short 嘅，呢條友有重心嘅，呢條友 冇乜道德性嘅， 冇道德嗰啲。嗱呢個問題就係、即係大家其實係要即係諗一諗點解會咁樣。嗱而且呢個事情咧，到今時今日仲可以發生嘅。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記者被殺，跟住啲人當冇件事嚇。 有時 咁唔好講啦，嗱，譬如你喺香港，即係劉俊圖事件，咁你而家係咪覺得話水落石出咧？ 係 嘛？ 再提點， 冇人提添啦，係咪啊？咁嗰個所謂佢當其時攞到嗰個咁嘅 USB， 咁而家去到咩 status 咧？有冇人入邊睇曬啲嘢入邊再跟咧？咁冇人话俾你听嘅，系嘛？咁可能你再跟落去又系，哦，又俾人斩到镬咁样，系咪？咁呢啲即系呢啲你可以有啲联想噶嘛，系嘛？咁但系好老实讲啊，咁呢啲事件你香港唔会攞嚟拍戏噶嘛？ 想嘅，不过可能都会转咗，唔系其实最重要系新闻嘅报道，譬如好似呢啲有啲叫惊天嘅一种料咧，其实大家都好想咧，即系有一种有一种咧，即系将个真相讲出嚟，因为佢里面个电涉及到嘅话，原来国家里面有好多即系政府嘅机构，原来系同一啲南美嘅罪犯咧有一种咁嘅同流合污，哇！咁呢样嘢其实系基本上系应该。要爆出嚟噶嘛？因为呢样嘢系， 但系事实 turnout 就唔系，事实上 turnout 就唔系，turnout 嘅结果就系边个爆边个死。 系当你爆出嚟嗰时候咧，你个证据可能摆喺个目前，因为佢而家呢本书同埋个戏都讲得好清楚，佢第一单嘅资料咧，嗰单资料其实都系好爆炸性嘅。但系佢嗰查嗰度咧，啲人都去追查嗰时，佢唔系佢自己可以揾到出嚟，因为有一个线人，系一个好神秘嘅线人。 嗰、那个线人咧，就而家蒲咗头噶啦，就因为咧佢去到旧年啊， 系。 呢套戏出咗嚟之后咧， 关键喎呢个， 唔系，所以我哋讲物，即系而家系 Vindicate 到佢嘅，即系话俾佢听系啱嘅咁样吓。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咁嘅情况咧，能唔能够足以令到成件案件重新去调查咧？我话听系唔会。 系 嗱，你反而成个即系我哋今日其另外一个焦点就系点解唔会？咁我依家会解释俾你听点解唔会吓。咁咧头先你问开就话，嗰、那个靓女咁样吓，有咁风骚嘅。原来真有其人嘅，而事实上亦真系咁风骚嘅。 哇，咁啊真要睇啊！ 咁但系佢唔老 喺呢度， 有啊吓。唔系呢本， 系吓一阵先啦， 一阵先吓。咁咧就佢好唔信个记者呢个 Gary Ram 系咩咧？因为当其时系应承过唔爆佢名出嚟嘅。咁但系结果第一版系爆咗嘅，收尾先至即系咁佢好唔老礼。 咁但係佢 嗰個好危險嘅喎，真 係好危險嘅，因為即係佢可能冇命噶嘛。 係啊， 咁但係咧就跟住點樣咧？即係佢出嚟之後，佢肯講咧，而家我諗事過境遷嘅啦。 嗯， 就佢牽連入邊，佢個男朋友嗰、那個即係督佢個上司咧， 嗰段 郎 當咧， 郎當咧， 係 你知唔知發生另外咩事咧？ 咩事？ 佢都未死。 哦， 嗰、那個人仲即係入邊原來幾個人。即系所谓 关键主角， 关键主角全部见仲喺度嘅。 即系一个系做一个污点证人，原来就系一个卧底嚟。 系啦， 呢个好关键。 嗱，依家仲要讲啦，即系譬如个黑人咁又如何咧？咁样嗱，咁呢啲可以讲，就系话咧，佢呢个布朗当咧，即系入边咧，即系其中你都冇睇套戏，你唔知系咩。总之，但系你即系可以知一样嘢，就系咧 ，Oliver Stone 系揾过佢。 系， 即系换言之，其实就想。即系 Oliver Stone 都 有兴趣， 都有兴趣想拍呢个题材。咁、 嗯、 但系我估 Oliver Stone 一拍咧，就即系一定相当之轰动噶啦。 系， 即系佢几熟呢啲嘢噶嘛。 当然啦，佢之前就拍嗰套即系青春贩毒片咧，啱啱 讲大马咯，我哋 嗰部劲啊，劲到飞起嗰个。 咁、但系咧就 Oliver Stone 都揾唔到呢个人，但系结果比而家头先我哋讲个拍纪录片嗰个揾到佢。 嗯， 咁成个即系嗰个古仔咧，系就喺旧年，因为呢套戏本身即系出咗嚟之后咧。就開始一個完整嘅 scenario 啦、 嗯， 即係就個事件本身。咁、 嗯、 咧就到呢個戲嘅尾段咧，大家有睇到，其實攞翻 Gary Webb 一個即係所謂 home movie 出嚟啦、 嗯。 其實呢個係話俾大家聽，即係呢個 Jeremy Renner 咧， 佢、演員佢做嗰個 佢要 produce 呢套戲同埋拍呢套戲，佢有 heart 嘅、 嗯， 即係佢唔係計較呢套戲本身。是不是赚钱或者什么，他觉得是一个 mission 来的，一个使命来的。 啊、 那我们都用这个态度去看，即是不要说你这套戏好看定不好看，但是他讲这件事是大家觉得，我觉得是大家应该即知道和去看一看，即是为什么会这样。 嗯、 那件事究竟是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如果你讲下去的话呢，这个节目呢、就起码要做大概六个钟，那就不可能的了。那我们即是要两个钟头之内要讲呢，我之后告诉大家听好一个很简单的即事情的始末。 嗯、 就在大概七十年代的末期呢，那在美国即大家知道啦，其实他即是这个中南美洲呢，就是他后花园来的。咁嗰度有啲乜嘢佢唔老禮嘅政府上台呢，咁佢都覺得要即係睇一睇係究竟發生咩事咁樣。咁、呢就事完呢，就佢一個呢扶植咗好多年嘅尼加拉瓜嘅政權呢、就嗰個獨裁者呢，就啲人民已經忍受唔到佢啦，就叫索摩薩。索摩薩。咁呢就喺大概七十年代末期呢，就有一個即係政府嘅革命軍呢推翻咗佢。咁、那個即係原因，亦都係因為當其時嘅美國政府啦，卡達即係標榜呢個人權外交。咁呢、這個尼加拉瓜嘅政府咧，就太多侵犯人權嘅事蹟啦。咁特別係佢入邊咧有支軍隊咧，就無可不作嘅。咁、即係嗰啲虐待人嗰啲嘢咧，就令到美國都即係新聞，即係美國令到美國即係一啲支持人都好尷尬。咁於是乎推翻咗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嗰個政府咧就美國視為一個即係不友善嘅政權，就覺得佢係親蘇聯，即係特別係呢個時間喺美國個冷戰嘅時間嚟噶嘛。咁適值呢個時間咧，又係卡達佢即係選完第一任嘅即係呢個即係做完第一任政統，佢不能連任，就俾列根取代咗。咁但系列根咧上場咧就即系話呢班咁嘅左翼政呢、這個咁嘅左翼嘅政府咧就係佢哋嘅敵人嚟嘅，因為佢親蘇即係好佢覺得佢親蘇聯。咁換言之咧就係喺呢個尼加拉瓜被因為呢個政呢、這個所謂左翼政府上台之後而流亡去美國或者反對佢嘅政權咧、列根就要幫佢哋。咁、但係奈何咧呢、這個美國嘅國會咧、又唔想做呢樣嘢。咁唔想做就好似而家咁样啦，就係唔俾钱啦吓、即係审批呢个钱嗰时候呢就即係好严谨啦，严格啦。咁当其时呢就有一条桥嘅，咁呢条桥呢就喺嗰个年代就话呢新桥，其实就唔系新桥嚟嘅，就係话呢呢班即係反对呢个左翼政府嘅尼加拉瓜嘅叛军啦、就有一样嘢都即係识做嘅，就係、卖呢、這个霍卡因，咁啊买霍卡因照计都冇乜问题嘅，即系咁多地方食，咁、但系唯独是咧，佢哋买嘅地方就买美国， 咁、最大嘅市场就系美国， 吓买美国，咁跟住咧就因为 即系点解会卖呢个可卡，即系咁对佢哋咁重要呢，就是因为入边嘅卖翻嚟嘅钱，收到嘅钱咧，就可以买军火。咁但系原来咁都唔够、啊。收尾美国即系呢个列根政府爆大镬系咩咧？就系、是、因为咧，佢要资助呢个尼加拉瓜嘅叛军，咁、有个名叫 Contra， 就揾唔到钱。咁我除咗头先我哋讲嗰样嘢之外，因为嗰样嘢唔可能喺呢个美国公开噶嘛，你买可卡翻去美国，咁梗系俾人会告或者维，即系会 即系荼毒自己嘅嗰个国民， 会落台啦。咁我做咗另外一样嘢，即系当其时唔知道，但系后来爆出嚟嘅，就系卖军火俾伊朗。咁如果你唔熟时事嘅话，你觉得又冇似冇乜问题。咁但系原来当其时我好大问题，个原因点解咧？大家亦都记得咧，就系伊朗发生过扣押呢个美国人质事件。 嗯哼，系啊， 咁当其时系曾经卡达系想派个特种部队深入呢个乌克兰想救嘅，但系结果就弹 Q。咁咧就列根上台之后咧，就表面上就系话咧，咦，我哋系好强硬对付呢啲美国敌人。咁但系原来 turn out 唔系嘅。个政府一方面咧就同呢啲人咧就卖军火俾佢，就攞翻钱啲钱翻嚟咧，就资助翻喺呢个中南美洲佢哋认为系美国敌人嘅一啲 地方， 即系推翻佢哋嘅呢啲咁嘅游击队或者反对派。咁呢个事件本身咧喺当其时嚟讲咧，啲人系觉得难以置信嘅。即使喺水门事件之后，知道个政府系可以讲大话，系唔谂到个政府可以咁讲大话法， 系咁奸啊！ 即系可以去到咁样嘅。咁、但系呢个问题系唔至于话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佢牵涉另外一个问题就咩咧？就系咧呢个当其时爆出嚟嘅呢个可卡因嘅呢、這个霹雳可卡因嘅浪潮咧，主要受害咧就系加州嘅黑人 系。 是因为好多黑人由于佢哋吸食咗呢、這个霹雳可卡因呢、就导致成个社区家庭啊、所有问题呢出现一个即係大崩大灾难啊。咁、你而家睇到好多譬如同党嘅片啊，即係啲細路仔揸枪去杀人啊、吸毒啊、家庭离乱啊，即係成个社区崩溃呢，其实就其中一个来源就是在八十年代的这个霹雳可卡因的泛滥。 是。咁啊就除了黑人啊呢低即係呢啲可能贫穷人家都买到呢可卡因之外呢，因为1982年嗰时我都有个即係对于可卡因呢即係有个好大嘅， 我哋其实讲，我头先即系有一次系讲过可卡因嘅，但系就唔系讲即系专门去讲呢一个话题啊。 佢点解会咩咧？因为如果你大家中意睇戏嘅咧，有一个喜剧嘅演员啊，就叫做阿 John Belushi， 就1982年佢就做 Bruce Brothers 嗰个啦，但系佢系怼爆咗死咗啊嘛。 佢又即系譬如而家你又成日睇下边个咩江南 style 嗰啲，咁佢嗰时都有跳嘅呢啲骑马舞嗰啲咁样。 唔系而家网上揾得翻嘅， 系 佢系怼爆，佢系怼爆咗，跟住系死咗噶嘛。 系佢系喺个酒店嗰度，系怼呢啲可佳欣，就系、是、死，即系当场死咗，系嗰时年纪33岁。 系啊。 1982年， 咁我听讲香港有啲歌星都系因为咁就过身嘅， 系啊，因为可佳欣咧，佢最重要咧就有一样嘅问题，就系有好多艺人咧都变成咗嗰个咧，有阵时咧有啲艺人上去一种叫高峰。佢以为咧，即系用一个可佳欣咧，可以带到佢。事实上咧，佢表演咧有好多表演行业嗰啲，因为嗰时系睇60分钟都有啲纪录片讲嘅。令到佢会有一种好大嘅，即系个表演嗰时候咧，即系觉得好大嘅得益。 系啊， 咁所以咧就系变咗系食可佳欣啦。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你会问啦，就系话，咦，呢个可佳欣点解即系嗰个泛滥嘅情况咁样？因为同头先我哋讲嘅咧，即系大家要知道个细节有少少，即系大家要搞清楚，但系因为最早期出現過一間，譬如話，即係講緊阿 David Bowie 喺70年代係去到呢個60幾嘅時候，事實上唔係咁樣嘅。當其即係第一代嘅可卡因出嚟嘅時候，係好貴嘅。即係可能講緊即係咁樣啊一個 嗰啲銀嘅即係匙羹入邊卡級咧，嗰種粉狀卡級咧，已經可能講緊係成幾千蚊嚇。咁當然 美金啊， 當其時嚟講咧，就其實只有好有錢嘅人咧，先至可以 afford 到去吸嘅。 嗯， 理論上咧，如果係咁樣咧，就唔會導致喺黑人嘅社區泛濫嘅。 嗯， 但好奇怪，去到八十年代初期咧，就即係有人發明咗新吸嘅方法。 嗯， 就係用一啲可卡因嘅一啲類似糊狀嘅物體，將佢輕即 係都係用匙羹咁樣咧。 唔係，佢比較大嘅，比較大，即係大兜啲嘅。就係、 是啊、你話佢做嗰時， 唔係吸嗰時候，係即係燒佢啊。咁咧 crack 呢、這個即係 crack pick 呢個 crack 呢個點嚟嘅咧 ？crack cooking 呢、這個 crack 嘅意思就話、是，因為佢燒嗰時佢噼里啪啦噶，有一種聲。咁咧就唔係好似你而家見到喺戲嗰啲咁嘅介幾行咁就吸，因為個原因咧就因為咧，因為你嗰個吸法咧，你個鼻嘅承嗰個薄膜承受嗰個數量咧係有限嘅。舉個例咧，如果你吸得多，有啲爆鼻膜噶嘛，會流血噶嘛，係嘛？流爆你吸唔到。但係呢種即係叫 free base， 即係將佢去揀之後咧、 嗯， 即係去看佢，跟住吸嗰個毛啊嗰啲咧，係你可以不斷吸嘅、 嗯。即係可以做用 pizza 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嚇。咁呢個就叫 free base 啦、嗯、咁再即係呢個就比較濃縮啲嘅，即係普通賣俾黑人嗰啲咧，呢只咁嘅咧就叫 crack。因为佢烧起上系比你白啦，咁原来呢种即系好奇怪就系呢种 cocaine 咧，呢种可卡咧系好平，同埋咧你嗰个吸食嘅次数咧系远比你嗰只即系用鼻去吸嗰只系可以多好多，咁一有嗰个风潮大镬啦，就所有人咧都即系一试过呢种嘢之后咧，无论有钱冇钱都变成佢个奴隶，咁于是乎咧呢个就造成咗喺八十年代入边咧。一个好大嘅浪潮喺黑人社区入边，咁、 嗯、 当其时其实佢哋有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系咧，点解又突然间有咁多可卡因入咗入嚟？如果政府好似做唔到嘢，因为最讽刺嗰样嘢就系、是、当其时列根嘅老婆 Nancy Reagan 就讲嘛，唔好试啊嘛，即系而家好似而家呢个讲法咁样啦、嗯、一次都唔好啊嘛吓吓、啊、我唔记得嗰个具体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口号咩，但系。好讽刺地咧，就系佢不断个政府不断讲叫你唔好试，但系个喺嗰个洛杉矶系好多嘅， 系， 同埋好平。咁两个问题咧，事实上当其问嘅人咧都答唔到个答案嘅、 嗯。而最好古怪啦， 而最大镬系咩咧？当佢爆呢单嘢出嚟，即系个 Gary 爆呢单嘢出嚟咧、理论上呢个两个问题又似乎有答案。 嗯、 但系啲人咧，即系所有嘅大报咧，系完全唔理呢件事， 嗯、 即系唔理呢两个问题，就围剿佢。 嗯 咁、那个具体个原因系点解咧？我第三节翻嚟讲啊。诶，好多谢技术人员啦，即系呢个节目咧，成日讲亲嘢都唔够时间讲，但系一个过场今日俾到好多空间我哋啊， 好多料啊， 系咪啊？唔系，咁事实上讲唔晒嘅个原因咧，就 系呢个又经历咗二三十年嘅成 唔止 追查事件啊， 唔止，因为如果你再去查落去咧。实在 四十咯，如果即系由七十年代开始， 大战之后，二次大战之后，咁我 即系由五十年代开始， 系啊，我就会尝试今晚去即系好简单去讲啦。我只系强调一样嘢，就系因为成件事咧，其实系超过咗唔好讲话套戏，呢两本书嘅范畴，吓。咁头先我哋讲到就系嗰个浪潮咧，即系发展咗之后，咁都好多人就问啦，咁样。咁事实上咧，即系呢个浪潮本身咧，好奇怪地，实际上唔系 Gary Webb 第一个爆嘅，大家记住咧，就系咧，当其时咧一爆出，即系佢去写呢个古仔嘅时候，事实上系有记者警告佢。嗰、那个记者警告就系话咧，每一个记者去爆呢单嘢嘅下嘅记者嘅下场都唔好嘅。咁但系呢个又要同另外一个比较，就系、是、原来爆呢单嘢，即系第一个爆，即系去尝试去写，即系呢一个咁嘅古仔咧，就系一个美国嘅记者嚟嘅，即系佢就唔系写呢个新闻报道，系写书。咁咧就香港咧就抄唔到嗰本英文原作嘅，咁但系起码一样嘢咧就系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好中意嗰个年代一个冷静，就好中意爆美国佬衰嘢啦。咁呢本书咧就结果就。译晒出嚟嘅，咁我只系攞 有一只添， 有一只嘅，咁呢本书咧就 系、 是、就英文名叫做咧《地下帝国》（Underground Empire），就系个一个美国嘅记者咧，就叫 James Mills 就写嘅。咁呢个就截录嘅，就系、是、讲美国嘅中央情报局咧，佢即系从事呢、這个 同毒品有關嘅一啲事情嚟嘅。咁呢個書咧就喺大概七十，即系喺八十年代初期已經出嘅啦。 嗯， 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咧就喺八十年代嘅中期嘅時候咧，就美聯社有一個記者，就叫Robert Perry。咁呢個書入邊有提到嘅。 嗯， 當其時咧，佢就去嘗試喺美聯社呢一個通訊社嘅其中一兩條稿入邊咧，就講到呢個問題，就係講到咧某一啲中央情受雇於中央情報局嘅一啲人士，唔係美國人士嚟嘅，就參與美，即係參與呢個販毒嘅活動，而佢哋嘅毒品咧就有流入美國。嗱，大家要聽清楚，因為呢個講法唔係等於而家一般坊間一個。即係好籠統嘅講話，就係美國情報局參與販毒，因為呢個事，呢個講法到依家咧，其實都會喺美國入邊咧都引起批評嘅。 嗯， 因為你咁講嘅時候咧，即係大家覺得第一樣太離奇啦，同埋佢一定會問你就係你講呢樣嘢有冇實際嘅證據先，即係一定會咁問你噶嘛嚇。咁嗰個記者寫完之後咧，跟住佢就俾個上司鬧，即係點解你寫呢咁嘅稿咁樣？咁同埋咧，佢讲俾你听，即系个上司咧，跟住话俾听，佢出席一个白宫嘅一啲宴会嘅时候咧，受到好不礼貌嘅对待。咁呢个当然系官方啦，咁样吓。咁呢个记者咧，冇几耐亦都不能喺美联社立足啦。咁而第一样嘢就系咧，佢呢个记者本身咧就唔能够喺个报本入边去写有关嘅呢啲嘢吓。但系嗰个下场都未知，好似 get rich 咁大镬啦，只系摸捞啫，咁你摸捞咪捞第二样嘢，咁唔好掂呢样嘢咯。呢个第二样嘢，咁第二个大镬啲啦。第二个事情咧就要讲完少少，就系话咧喺呢个大个同时间嘅时候咧，咁咧就尼加拉瓜嘅所谓叛军啦，即系呢个当其时反对呢个左翼嘅政府，咁组成嘅叛军咧，其实大家唔系即系同一阵，即系唔系大家即系团结嘅，其实大家都喺呢啲反对派入边都互相去，即系有一啲矛盾嘅。咁有个咧就好高调地想同呢、這个即系 CIA 划清界线。啊，你听到你听唔听得明先？ 明白， 唔啱啊。咁佢开记者会。咁喺个记者会期间咧，系发生爆炸。不过佢呢个人即系。冇死到，冇死到。但系当场咧有两个记者咧，就美国记者嚟噶受伤。咁呢两个美国记者跟住就即系想去查咧呢件事咧，就系、是、咦呢、這个人佢话要同呢个中央情报局划清界线吓，佢就觉得呢个中央情报局唔应该支持呢啲即系佢哋自己嘅呢啲咁嘅人吓，应该自己等佢哋自己走去决定佢应该自己做乜咁样吓。咁咧就嘗試走去追查呢件事。咁追查之後發生咩事咧？就比頭先我哋講嘅大鑊啲啦。就開始有人警告佢哋唔好再查落去。唔好再查落去。咁佢哋夾硬又要查，跟住點樣咧？咁樣有一日咧就收，即係佢哋唔喺屋企嘅時候咧就收咗一份禮物。咁咧就佢哋自己冇走去拆嘅，就跟住咧就佢揾咗個唔知類似飛熊嘅物體，就由嗰個攞啦。咁你知唔知攞翻嚟係咩嚟嘅？ 唔知系乜嘢？ 可卡因， 直头系成盒咁样， 成盒 哇！送俾你， 唔系啊！攞完之后跟住点啊？跟住警察即刻嚟啊！ 啊， 就话就话佢两个贩毒啊！嗱，咁呢啲如果做新闻界，即系去到呢啲咁大场面，应该即系呢啲应该要记住噶啦。 系， 即系随时系变咗原告变被告， 真系。系啊，即系正面直头系呢个叫做插庄嫁祸啊。 系啊，咁可能即系当其时嘅记者仲系比较天真啲啦，即系比较纯情啲啦，即系谂唔到呢啲咁嘅桥咯。 系 吓，咁咧就跟住咧，佢哋。即系想打呢个官司，有一个志愿机构嘅。咁呢个志愿机构，大家如果即系比较即系可以记埋咧 ，Christ。咁咧就系 Christ 咧就系即系基督个 Christ 啦，即系加后边加 I C 嘅啫，就系 C H R I S T I C， 就 Christ Institute。咁呢档嘢其实有律师嘅，即系有啲所谓人权律师啦，就想将成件事即系。CIA 涉及到呢、這、一个即系贩毒呢样嘢，就将佢掟上系美国法院。咁但系结果咧，就 相当之悲惨啊，就系因为咧，呢个法院咧就话咧，佢哋提出呢个案，即系头先有包括呢两个记者想做嘅一啲调查咧，就冇证据。结果咧就不单止系将呢个 case 系即系唔审，唔 close， 唔止 close 啊，系罚呢一间嘅咁嘅机构$100,000。 哦，即系觉得佢做唔系喺度即系 唔系，我谂套用紧，即系而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用一条例，一条罪行啦，罪状啦，就系寻衅滋事。 系，好容易就濑嘢噶啦， 咁啊，即系简单嚟讲咧，即系佢去到呢个地步咧，就话俾即系一啲想去查呢件事嘅记者知咧，就系咧，其实再查落去嘅话咧，你嘅人身安全一定受到威胁嘅。 即系只不过嗰个警局之前嗰时 已经有噶啦，已经有呢样嘢噶啦。而事实上咧，当其时咧喺呢个 Gary Epstein 之前咧，其实已经有类似嘅嘢喺度即系公布咗噶啦。嗱，呢个好重要，因为点解咧？大家要记住，佢唔系第一个爆呢单嘢出嚟嘅。实际上佢唔系第一个嘅。以前有人爆，因为除咗呢个记者之外，点解呢一班记者会查咧？因为其实系美国嘅国会啊，已经开始即系有议员咧去即系做一个听证会去，而且系出咗报告嘅。呢个八十年代已经有噶啦，就系 Curry Report， 就系而家嘅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年佢系查过呢单嘢嘅。 所以佢关键嗰、那个戏嗰开始嗰时都系 个尾咪有呢段嘢嘅，个尾有晒噶嘛。咁所以咧，好奇怪地咧就系咧，你话证据唔确凿咩？真系唔确凿。但系如果你只要将头先我哋讲，譬如呢啲记者佢哋当其时写过，佢哋查问过嘅证人，加埋呢个美国国会喺呢、這个即系克里议员入边嘅呢个报告入边，将呢蛛丝马迹联起上嚟咧，其实系可以再查落去嘅。但turn out就唔系，turn out唔系，咁即系当然即系可以有啲解释嘅咁样吓。谂你其中一个问题可以问啦，而家呢一个美国国务即系国务卿系克里，咁佢有冇动用佢嘅力量，去撩翻成件事出嚟咧？咁睇完而家冇啦，做咁耐都冇。咁而家美國總統係黑人， 可能唔係冇㗎，因為所以有呢部戲出嚟，可能係嚇鋪排緊嘅，可能 鋪排緊啦。如果你信嘅話，咁而家呢個美國總統係黑人嚟㗎嘛？咁點解佢又唔會再去用佢自己嘅能力再去撩翻成件事出嚟咧？咁樣 照計啊，應該照計對佢有用添。 照計就可以㗎咁樣嚇。但係會唔會佢如果佢要撩出嚟嘅下場就好似金乃迪咁樣咧？咁樣咁唔知嚇。OK， 咁。点解我一路强调呢成单嘢呢係远超过而家喺书同戏入面讲到嘢呢，其一有一样嘢呢个戏入面冇讲嘅。因为原来成件事呢有牵涉到国商银行。咁年纪小嘅朋友就唔知道咩叫国商银行啦，都唔知咩叫国商银行事件啦。咁事源呢就喺90年代嘅初期啦。就间银行喺香港咧，就开咗好多分行嘅。咁嗰间叫 BCCI。咁当年咧，即系我哋而家仲即系喺 TVB 睇到佢节目嘅肥妈咧，就佢开户口。 系。 咁唔知点解突然间有一日就话呢间银行冧咗。 系。 咁啲钱收唔翻喎，完全。记唔记得呢件事啊？ 都系记得啦，好大单。 你有冇当年有冇摆钱？ 我唔系肥妈。但系咪嗰系新闻嚟嘅？系 好大新闻，因为嗰阵时。即系搞到系好多人走去，走去嘈噶嘛！阿肥猫上街嗰时， 梗系啦，为银行嘅储蓄嚟嘅，系啊，吓，咁啊，嗰个嗱，其实嗰个如果都系你去追查落去嗰时候咧，或者你又中意睇电影嗰度咧，啱即系好似前年啊，阿 Denzel Washington 都有部电影同阿麦克华伯一齐做，嗰个叫 Two Guns。佢又亦都講緊咁有兩個人咧就走兩條謀利，就決定去打劫個銀行。喺個叫墨西哥邊區嗰度咧，即係美國墨西哥邊區嗰度咧有間銀行。點知咧就都入到嗰時發覺咧，就裡面有一大筆嗰啲現金喺度。咁佢梗係攞咗佢啦。然後佢就發覺嗰筆現金咧，基本上咧就是、一啲黑錢嚟嘅。而嗰個黑錢嘅嗰啲對頭人，嗰部戲係講得好清楚。CIA 嘅 系啊，咁你当然可以反驳啦，戏系老作嘅啫。 你可以乱咁讲， 可以咁讲。但系 如果你睇嗰哈利布入面呢，其实佢又讲到一个好微妙嘅问题，就係、是、有啲钱呢，原来洗钱嘅地方即係、就是、laundering 呢、 嗯、 就透过 BCCI 喺呢个巴拿马嘅分行。咁收尾倒闭嘅时候呢，其实就不断去掘呢个事情啦。最奇妙一样嘢就係 BCCI 嗰个喺美国嗰个调查呢，国会嘅调查系都系黑嚟做嘅。 嗯，咁个关键喎、 啊。係啊，即係两个 report， 其实两个好大嘅报告呢都系黑嚟，即係当其时嘅参议员黑嚟去做嘅 ,John Kerry 去做嘅、嗯。就查到呢，原来好多呢啲洗钱嘅第一样嘢呢，其实系白粉嘅钱，即係呢啲即係 得返嚟嘅钱。 白粉嘅钱嚟嘅。 白粉。当然 有包括何家欣啦。 嗯， 有啲钱又去咗即係南美洲嗰度喎。 嗯哼，係。 咁跟住查落去，原来去咗又类似呢班人咁，即係譬如呢班咁嘅即係毒贩上面、 嗯。 你唯一一样嘢呢，当其实做唔到係咩呢，就将呢几嚿嘢串你上嚟。 嗯哼，同埋你当你串嗰时期呢，有好多时呢就用常理嚟讲呢，你会觉得匪夷所思嘅。因为嗰啲即係毒品嘅问题，而你喺度追查嗰度呢，係佢同政府係有关系。 嗱、你讲到匪夷所思呢，咁仲有一样嘢匪夷所思。我讲完之后睇下你觉得唔觉得匪夷所思吓。咁呢就事源係点解爆出嚟，其中一个关键嘅事件就点样呢，就係、是、一条友呢、 嗯、 就揸住咗呢啲即係中央，即係其实中央情报局嘅人嚟嘅、 嗯。 就喺美国嘅阿肯色州嘅一个即係地方叫 Mena。MENA、 嗯、 就揸飞机想运一啲军火去尼加拉瓜，咁、但好唔好彩咧，就俾人射低咗，咁佢冇死到，就活捉一个生口，咁啊俾人喺呢、這个即系、就是、尼加拉瓜嘅政府，作为政府入边咧，就爆即系就捉住佢，咁佢认咗佢 CIA 吓，咁而家收尾 confirm 到佢真系 CIA 嘅。咁跟住呢就即係话佢即係揸军火入去埋想俾呢啲叛军啦咁样。咁当其时又即係扰攘嗰一轮㗎嘛。 嗯， 咁奇妙嘅地方喺边度呢， 嗯。 咁你知唔知当其时嘅肯色州嘅州长系边个呢？ 边个呢？ 克林顿。 嗯，係 ,ok。 嗯。咁爆呢单嘢之后呢，到而家有一个好大疑问。 嗯。 就係、是、当其时克林顿身为喺即係选呢个美国总统嘅前夕。即系佢做呢个阿肯色州州长， 嗯、 就对呢件事系视若无睹。 嗯，明白。同埋你问系咪匪夷所思呢，我讲俾你听，唔系噃。 嗯， 点解咁讲呢，因为啱啱嗰时我六十分钟嘅有呢个纪录，即系有呢件追查呢个纪录片喺度嚟嘅。好大单嘅，当时嗰时都系吓，亦都系觉得好奇怪嘅嗰样嘢。你大家睇翻六十分钟咧，个都嗰时都系其中一个。 嗱，奇怪的地方系咩咧？嗱，因为咧，克林顿咧，大家一路嘅理解就系佢系一个民主党嘅，即系重要人物啦。 系。 咁呢单嘢理论上咧，其实系一个共和党嘅丑闻嚟嘅。 嗯哼，嗯。 因为当其时即系我唔记得系列根定系 George Bush 啦、 嗯， 即系掌政噶嘛。 系 咁，如果佢爆呢个理论上咧，佢即系身为一个州长，佢走去即系提出一个检控，走去掘咧，其实理论上佢应该系掘到一啲共和党嘅好大丑闻出嚟嘅。 系咁啊！如果当用响佢嗰个竞选嗰度，佢系相当之有用啦。呢啲新闻 系啊，咁但系佢系冇嘅。 冇用嘅，冇做到， 完全冇，即系就算唔好讲话用啊，佢去 authorize 呢个调查都冇做到。咁、有传就话佢有 authorize 到，但系啲钱去唔到即系检查嘅部门嗰度。咁、成件事到而家都 系， 即系又系一嚿云嘅吓。咁、但系佢老婆而家算啦，冇人会再走去再掘翻呢件事出嚟。 可能讲啊，未知嘅嗰 个 系 冇噶啦。我 呢啲系旧，当你一揾咧啲历史嘅时候，你发到有好多嘅旧，呢啲叫旧史嘅，呢啲叫做。旧时咧有好多呢啲咁嘅丑，有啲嘢咧，你再将佢咧再推敲翻、砌翻埋嗰时候咧，原来咧即系譬如嗰啲事件啊，里面嗰度咧，就你可能以前你都已经都有听略有所闻噶啦，咁啊。 咁即係簡單嚟講呢，即係如果你再將頭先嗰個古仔呢、即係再有少少想像力走去推敲，即係去再去再估，即係去想像究竟咩呢，就係、是、話呢，其實成件事呢有一個好大嘅可能性，就係、是、當其時嘅中央情報局就因為呢這個國會唔肯畀錢，即係冇錢去資助呢一啲反對或者推翻 左翼政权的游击队，不一定限于在尼加拉瓜的，其实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于是乎他们做了一件事，就透过买军火，即地下的买，地下的 地下的军火交易，毒品，跟着呢就拿到这些钱呢就去资助这个叛军。只不过这个是一个第一层的解释。第二重的解释是更加大，即是更加没人信。就是呢他们有心将一些毒品要是运回到美国度。因为理论上 还有大量运去。 大量运去。因为呢他们觉得呢美国黑人呢实际上是不是真是美国人来的。是一些应该消灭的人种来的。啊、这个我讲得很夸张、啊。就是这部分是令到很多人觉得即不应该是这样的。即不相信 是有这样的事的。 总之是荼毒他啦。 是荼毒这班黑人这样。咁后面那部分呢就差不多可以成为讲话是一个阴谋论。咁但是呢对于 Gary Webb 来讲呢他生前呢即去到这部分的时候呢他是相当之是抗拒的。即抗拒意思就是说呢就两方面。第一样东西就是呢他从来不肯当即是公开讲。即是很小心地公开去讲这件事，就是他没有讲到中央情报局贩毒。他讲的就是在中央情报局受雇于中央情报局一些人是从事贩毒活动。但结果就变了 前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他坚持事实上是有阴谋的。这个不是一个阴谋论来的。好啦，咁即係成个问题呢对于一般人来讲呢，在黑人的角度呢，他们就会认为呢这个是一个有意识地中央情报局是要将这个黑人透过毒品的泛滥去将他们灭族。咁后面呢一部分呢基本上就构成了差不多构成一个政治运动的。当然这个政治运动就不能持久了，所以你在戏里面会见到美那段，那段是真的纪录片来的，就有一个美国的女议员这个Maxine Waters， 就大声疾呼。咁这个中央情报局要当时其实局长 John Deutsch 就要落到去洛杉矶那里同埋解话，就被人屌到飞起的。咁结果一个月后之后他就不捞了，是吧。咁即係呢一个咁嘅问题呢，当其时佢哋问就係点解突然间80年代有咁多毒，即係可卡因、霹雳可卡因入到去加州。第二样係点解唔平。呢两个问题到依家都解决唔到嘅。係咪咁呢个就係、是、即係嗰、那个。 即係唔係纯粹係咁叫赚钱啦，咁病即係好似普及化咗佢咁喎。 係呀、啊。但係即係嗰个情况呢，如果你点解头先我强调就话唔係即係一个几十年，即是三十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呢事实上有三个浪潮呢，即是而家都觉得或者盛传呢跟 CIA 有关的。第一个就是60年代的迷幻药的浪潮。为什么突然间在60年代在美国或者欧洲会多了这么多 LSD 的供应。这个第一样东西。70年代的可乐英。就打越戰翻嚟嗰時候咧，跟住好多美國士兵、美軍係上咗毒癮， 係一滴血過都 咁係唔止嘅，而係話咧好多喺呢一個金三角，或者係喺應該係老哥係咪？我唔記得 咩？老哥係 即係喺嗰 頭柬埔寨啊， 柬埔寨嘅即係。可乐经呢提炼出来的可乐经是可以留到美国。第三个浪潮就是80年代的 可加因。 霹雳可加因。 霹雳可加因。 咁三个即是呢套戏都讲唔即冇再涉及到头先我哋讲好。 即原来是因为相连嘅。 有啲个讲法因为相连啦，就举个例啦，譬如是呢一个作者啦，而家你食呢、這个。Peter Dale Scott 啦，咁佢有一个即系我以前提过一个概念，就叫 Deep Politics 啊嘛，就系美国嘅重要嘅政治，甚至成个美国嘅外交政策咧，唔系好似我哋一般想象咁样，系一个好透过民主嘅制度，边个选咗上去制定嘅，其实咧就系有另外一个所谓影子政府，呢、這个影子政府咧系从事啲咩咧，就系、是、地下军火买卖同埋毒品交易，咁仲有佢哋控制石油。咁喺呢几个因素决定咗美国嘅外交政策。 咁呢个讲法呢，事实上又系阴谋论嘅讲法嚟嘅。咁、我之所以要提呢，就係因为呢，无论阿 Gary Webb 喺佢之前或者佢同期呢，事实上好多书系讲呢件事嘅、即係包括呢本书 White Out、就喺佢即係爆呢单嘢出嚟，即係九八年之后，就唔喺佢死嗰个时候嘅、即係九八年之后呢，呢啲书前然后系讲咁多、但係寫书嘅人呢基本上就冇事，但喺报纸做嘅人呢、就有事。咁、你猜唔猜到个原因系点解呢？ 出书嗰时系即系唔系用一种新闻性嘅嗰种角度嚟讲，系用一个叫做系前文后理嘅嗰个分析嘅嚟去讲，所以就会变咗咧冇冇嗰个新闻嘅报纸嗰度咧咁强嘅嗰个 感染力啦。即系我讲得讲清楚啲啦。其实好简单啫，书冇人睇咯， 屌！得我仲要睇， 冇人睇书咯，真系 报纸就多数睇。 你嗱，你谂下 当年嘅报纸， 嗱呢个你唔好，呢个你即系你谂下好简单，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喂呢样嘢即系搞黑人噶嘛，黑人唔睇书噶嘛， 系 即系个书对佢哋嗰个 impact 系冇嗰个，即系。报纸咁大咯，同埋头先另外一样嘢就系咩咧？色值嗱，呢个戏入边又提到呢本呢、這个佢传记提到嘅，就系、当年呢单即系 Gary 爆呢单嘢点解咁轰动咧？其实就色值喺互联网嘅 开始， 佢哋系第一个啊！即系嗰种报纸本身咧，系、第一个用一个成个所谓 hypermedia 嘅 concept 去做呢个新闻嘅，即系除咗嗰个报纸。有三日連續三日出一個頭版嘅報導去講呢件事之外咧，佢做了一個好靚嘅一個web feature。咁當其時係做到咧，即係成個 website 咧係紅咗出嚟嘅。咁、個戲入邊亦都有講呢個問題嘅，就係、阿 Gary Webb 都覺得有問題。就係咩咧？佢嗰個 CIA 入邊佢加咗個可卡因嗰、那個。即系食可餐嗰个 logo 上去，咁呢件事就头先同佢头先讲嘅，就话咧，当其时一出嚟之后咧，就拗啲好失途，即系话我哋唔会觉得即系要值得好花好多时间走去拗嘅啲问题。举个例就话，你有冇直接嘅证据证明呢个 CIA 参与即系个反毒？咁但事实上 Gary Webb 唔系咁讲。Gary Webb 嗰个讲法就系有一啲受雇于或者系一啲中央情报局。委派佢做一啲任務嘅一啲外籍嘅人，即系唔系美國佬嚟嘅，就從事呢個販毒嘅活動。而呢個販毒嘅活動咧，結果係將一啲毒品混入咗大量混入美國 LA。咁你聽唔聽到兩個分別係咩先？ 聽到明顯嘅戲啊，好清楚表達咗出嚟嘅。 因為 Gary 都好小心嘅，即係佢都知道，如果你話中央情報販毒就實係會即係賴嘢嘅，咁但係個問題就聽出嚟就係好多客人就會推敲到頭先我哋講第二嗰步，但係喺我的觀點嚟講咧，我覺得而家睇到呢樣嘢就係呢個可能性相當之高，即係真係有參與過即係反毒活動。咁頭先我哋講咧，譬如話呢個 Washington Post 即係喺2014年嗰個記者走去仲即係鞭撻呢個 Gary Webb 話佢唔係一個新聞英雄，咁有啲人我睇個留言，有啲人就講啦。佢话我理得你系咪中央情报局嘅所谓 asset 定系还是真系 agent 啫？总之佢哋有做过呢样嘢，你中央情报就要负责。 即系赖到， 唔系因为赖到你睇到佢噶嘛？即系你冇理由话饮佢哦，佢反毒咁，你就照揾佢做特务噶嘛？吓，嗱呢个情况咧，即系我知道一啲人一定唔同意个原因，就系因为咧，你成件事你放喺个冷战入边嘅呢个背景呢个 context 入边，即系话咧。事又望翻上嚟，有啲人就会认为啦，无论当其时美国付出任何代价，总之令到呢个苏联瓦解倒共产主义政权倒台，就一件好事嚟嘅，系嘛吓？咁我唔系绝对即系话否定呢一个讲法，只不过问题就系话呢个代价本身系唔系要要去成咁样咧，即系话你一定要贩毒你先。 呢啲叫以毒攻毒嘅， 系吓，系咪叫做呢个食砒霜毒老虎啊？咪 系啊， 咁同埋喂呢班即系食到应食最应棍呢班黑人呢、這个洛杉矶一班人，佢哋应唔应该系 变咗受害者？ 即系咁嘅受害咧？咁呢个就 即係 受害嘅民族啊，係 啊， 佢依個咁講嘅， 即係呢個就即係你可即係即係大家可以做判斷咯嚇。但係有個疑問咧，即係我哋覺得話頭先我哋講嗰啲都唔係神秘學嘅範疇啦。 嗯， 但係個好大疑問就係、是、究竟當其時三大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 係 點解喺呢一個報道出咗之後就圍剿呢個人？ 嗯，係。又唔係喺度追追，即 係即係 嗱，一齊追查件事。 嗱，幾度講過就即係即係最清楚你話。 關鍵 你你如果爆呢新聞出嚟出嚟嘅時候，咁你起碼可以有 選擇。事實你可以用， 即係你可以查噶嘛？你查啊嘛？你冇嚟查翻就爆料嚟有。 同埋一早就即係話咗咧，佢係有問題。 係即係佢話呢條友有問題嘅，就唔但你。就算佢有呢样问题，佢唔系直接否认呢个报道本身系全部错晒，咁先大镬。 系 而最奇怪一样嘢就系、是、成个美国嘅读即系、就是、读者群咧，系、 嗯、 直情好似俾佢催眠咗咁样，就是、哦佢话咁就冇人去再去 border 去查呢件事。 大部冇 follow 本末倒置咯，呢样嘢就 吓。咁我第三节翻嚟咧，尝试解释呢样嘢。翻第四啫，今日嘅主题咧就 系、 是、封锁新闻线啦， 非常之应时啊。 系啊， 应呢个时刻 嘅。总之就唔够时间讲啦，咁啊尽量去即系讲得几多讲几多啦咁样啊。咁当其时咧，即系呢个三大报咧，一个出现一个好异常嘅情况。 嗯， 特别系《洛杉矶时报》。 嗯， 咁戏入边咧都有尝试去解释呢个原因嘅。咁嗰、那个即系《洛杉矶时报》其中一个编辑就话啊嘛，呢件事喺我哋几里之外发生，你班谋利，人哋爆料先一个唔知圣豪西 Mercury 唔知咩乜差嘢小报嚟嘅咁样吓，咁其实有首歌噶嘛，咁啊 Do you know the way to 圣豪西？即系话嗰个地方你唔知去， 我都买过噶， 你都买过嘅，你嗰时候嘛，即系总之佢唔系一份大报，咁佢觉得，屌你冇理由我哋做书俾佢噶嘛，咁于是发动咗十几条友咧，就真系跟呢单新闻。咁但系根据新闻咧，就唔系话咧，主要跟头先我哋嗰、那个即系嗰条 track 啊。 系 嗱，点解我咁强调？因为即系如果你稍为系一个正常啲嘅记者咧，其实你两边都会睇晒嘅。 系系啊， 嗱，我哋举咁多例子啦。喺八十年代嗰阵时候已经，即系呢单系九八年嘅。喺八十年代你已经出过 Curry Report， 系 有书讲过。 嗯， 你系喺可以喺嗰个侧边个社区走去问呢件事。 嗯哼。 咁但系竟然系冇人，即系 从嗰条线嗰度， 从呢条线，就反而去真系查呢条友，呢、這个 Gary 呢条友， 呢个记者， 呢、這个记者，呢、這个记者系咪傻佬嚟嘅？ 系 佢冇作料，佢呢啲线人而家系肯唔肯再次去即系证实佢讲呢样嘢？ 嗯哼， 咁嗱，我唔系 起佢嗰个底， 起佢底，净系 唔系净系个底， 净有一个系讲啊 ，New York Times 系要起佢底嘅， 系啊系啊，吓。 咁你一睇到，其實你一聽到你就覺得即係唔多正常啦嚇。咁、 嗯、 但係即係我亦都要承認一樣嘢，就係、是、就算呢本書嚇佢、啊、寫嘅時候咧，唔係百分之一百咧入邊講嘢啱嘅。 係，不過佢都好謹慎， 好謹慎。 嗯，似一個記者咁樣啦。 因為喺個嗰個報館嘅條件入邊咧，係唔可能。 嗯、 去做到一个百分之一百嘅 proof 嘅，即系大家做呢行知啦。你冇 佢唔系大报， 你就算大报都唔可能啦。即系举个例，譬如你 Auto Person Man， 佢又系报错噶。佢一路去报嗰条友系有嘢报错过噶嘛。 嗯、 但系个报官又撑佢啊嘛。 嗯， 撑到个尾为止，撑到个总统冧为止啊嘛。 呢、這个你跟住睇 spotlight 就会更加明白嗰个运作啊。 系啊， 记 者即系你做记者咧，就即系博喺报纸嗰个资源同埋嗰个时间嘅限制入边咧，系冇可能百分之一百啱嘅。 嗯， 咁唔好讲话记者啦，书都冇可能百分之一百啱啦。 当然啦。 咁但系嗰个情况就系、是、佢只要大方向啱，同埋咧嗰个错唔系极度严重嘅话咧，个、 嗯、 报馆系应该有理由系撑落去嘅。 当然 吓，咁华盛顿邮市即系华信 Washington Post 系撑过嘅。 嗯， 不过咧呢档嘢就冇撑到。 嗯哼， 即系个记者死嘅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过咗一轮个压力好大啊。 嗯哼， 连董事局都有压力。 嗯， 就跟住写道歉。 嗯， 咁佢唔话错嘅话，佢话呢个即系报道本身有片面咁样吓。嗯，咁我記者已經好唔開心啦， 當然啦，唔撐佢， 唔撐佢啊嘛，係咪啊？咁、嗯、我哋就要嘗試去解釋點解咧，就呢個報三大報咧花咁大資源咧，要走去抹黑呢個記者嚇。咁、 嗯、 其中一個原因咧，即係喺嗰個戲同埋呢本書入邊咧，都嘗試去解釋就話咧、 嗯， 其實呢個係一個行家之間嘅妒忌。 嗯， 就係、是、話，咦？一份咁嘅小报， 俾佢攞到咁劲嘅料， 系啊，俾佢爆咁劲嘅料， 咁我哋好好， 我哋又防不勝防， 我哋好冇面噶嘛。 系， 於是乎咧， 啱啱嗰日個頭條講緊麥當娜， 係啊，唔係係真嘅，係真嘅，係真嘅。因為頭先你講呢個係個真事嚟噶。因為點解係收尾咧？去到九七年之後，九八年之後，佢爆呢單嘢之後咧，其實跟住冇幾耐，中央情報局咧又出過個報告出嚟嘅，就唔係完全肯定佢講呢樣呢個記者講嘢啱，但係係可以俾到啲線索嘅跟落嘅。咁但係知唔知當年發生咩事咧？ 發生咩事？ 就萊溫斯基事件、 哦，嗱啱啱嗰時期啊， 系啊，撞車 事件啊， 系啊， 哦，啊，咁啊報道嗰、那個啊對人唔對事喎、啊，真係，唔係成件事你會睇到係我哋成日都講啊，對事唔對人嘅應該，但係依單 case 咧特別係對人唔對事啦，真係嚇、啊，但係亦都係我嗰個時候就即係直頭將成個嗰個新聞嘅嗰個。转移噶咯，咁都系嘅。 咁你可以有个解释嘅就话，哦呢个系冇办法噶啦，因为呢个市场导向嚟，咁嚟讲香港都系啦。哦，你边个？ 刻意编排添，而家你睇到香港， 你睇下你立法会而家啲咩高铁啊拨款追加拨款，几时上到头条啫？ 系啊， 系嘛？ 嗯哼， 都系唔知边个乜乜仔走佬嗰啲嘢就。上頭條嘅嘛， 係 嘛啊？咁呢個當然佢報館本身有自己嗰個市場嘅考慮啦嚇。呢、啲新聞即係做咗出嚟，好即係叫多啲人睇咁樣。咁、但係即係嗰個情同一個情況就係、是、咧，當其時成個即係似乎有少少證實咗佢係啱嘅時候咧、就啱撞正就係其他新聞出咗嚟，就冇人理。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解釋嚟嘅，就係、是、第一樣嘢，行家嘅妒忌。即係覺得冇理由俾呢條謀利去搶出嚟嘅。第二樣嘢就係佢好唔好彩。不過我解釋就唔同。我解釋咧就有得極端啲，又陰謀論解釋嚟嘅。其實當其時好多記者係受僱於中央情報局。受中央即係唔好受僱於中央情報局。 成日因為係 受中央情報局控制， 有個關係嘅。 咁 Gary Up 自己係刮到一樣嘢出嚟嘅。佢刮到一樣嘢就係呢個 Washington Post 有條記者咧，成日硬係要即係。话佢啲嘢唔啱，但又唔系攞到好多即系真实嘅料出嚟。咁、我再查就系原来佢入行嘅时候咧，佢就出席过一个中央情报局资助嘅旅行。咁当然呢个你 有饮过佢啲蛇斋， 蛇斋病重啊。咁你又推唔推敲到即系佢系咧？好难去推敲啦。咁、但系我嘅睇法就系话咧。其实咧，呢个中央情报局咧，当年咧喺冷静嘅时候咧，佢都应该安插过啲记者咧入去一啲大报入边嘅。咁呢个其实系 Carl Bernstein 呢位其中一位作者系写过呢件事嘅。 系， 即系譬如摆个落去 New York Times 啊， 或者未必系佢摆落去，但系同佢有一个好好嘅关系。我有啲乜嘢，我俾啲料你。 系啊， 即系咁样。 咁人哋交换啊嘛。 系啊，交换咁啊，变成咗大家有一种叫秘密嘅关系喺度嘅。你如果揾呢啲料，尤其是嗰啲嘢咧，可能即系涉及到头条，咁佢会容易揾到。咁啊，变成咗有一个嘅系唔系好正常，但系一定会有嘅一种大家嘅嗰种叫人际嘅关系啦。 系啊，吓。咁诶，嗰、那个具体嘅做法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你推下落去咧，就系、是、呢个记者或者呢段新闻咧，其实当年嘅中央情报局咧系有意地要将佢封锁嘅。封锁方法有好粗糙，举个例要恐吓记者。举个例要即系用一啲比较软性柔性嘅方法吓、譬如揾另一班记者走去 discredit 呢个记者咁样。 吓， 咁只要你记者肯做，同埋啲人受就得啦咁样。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咧。即系同呢一个有类少类似嘅事情咧，即系你点推敲到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势力咧？咁、举个例咧，譬如话，即系有啲人有啲美国检控官想查呢个 BCI， 即系国商事件嘅时候咧，咁有啲记者真系问佢话咧，佢话我哋唔可以跟落去。咁点解咧？就话即系呢个私底下讲添，即系又系证实唔到啊。就系话咧。连我自己啊，嗱呢个记住，政府检控官、政府检控官嗰个办公室，系俾人抽我偷听器。即系你有边一个咁嘅能耐，喺个政府部门入边装个偷听器出嚟，你知道你都喐唔到佢。 系啊， 咁呢个就系传说喺 BCCI 入边嘅检控官都遇过嘅问题。 咁所以实际上咧，即系我好强调今晚呢个范围咧，其实系阔到，即系你唔可以想象，就 系 话 唔系就咁阔添啊！而家系即系 on timing 啊！呢个可以里面你睇到一种你分析一件事件嘅来龙去脉。有阵时就都要用一种叫记者揾料嘅方式咧，佢而家讲到搜紧呢啲料喺度。 系啊吓，系嗰个范围咧系阔到。其实是不能够用你话而家系嗰个戏入面包容到啦，因为你差唔多可以讲一讲武伦高咁远啦，吓有国商事件，有克林顿，有即系呢个伊朗嘅呢个军火交易系嘛，中南美洲嘅毒品，洛杉矶嘅即系嗰个霹雳可卡因嘅泛滥咁样，咁你好难将咁成件事炒埋一碟嘅吓，咁、但系。个事件就可能系咁样， 系就讲俾你听，可能真系佢全部有晒啲关系， 有晒啲关系， 陈瓜嗰全部有晒啊！诶、啊， 个时间幅度系可能唔止于而家讲紧呢卅年， 会唔会从嗰个叫战后开始咧，即系成个一个进程嚟嘅？ 系啊， 可以咁样讲。 咁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就话逐个即系事件去拉长少少去讲，即系深入少少去讲啦。譬如讲紧喺50年代嘅。呢、這、一个金三角嘅毒品嘅交易，当其时即系佢嗰度提炼咗嘅鸦片变成可乐英之后，跟住点运出去咧？有冇经香港咧？吓、经香港嘅嗰个方法系点样咧？ 系 嘛？咁当其时呢、這个即系国民政府有冇参与过呢啲咁嘅事情咧？咁样吓，类似呢啲咁样吓。譬如去到呢个60年代嗰、那个迷幻药，唔系，我哋都讲过少少嘅嗰时候，即系具体，譬如呢啲人，即系由嗰个发明到佢大量生产，即系嗰个过程有冇一啲同中央情报有关嘅一啲人咧？佢哋涉及即系参与过咯吓。咁、譬如呢个中南美洲嘅，我哋以前讲过啦，可卡因嗰个，但系就冇能力即系去再掘，即系同嗰个佢哋具体嘅呢一啲咁嘅事件同埋人物究竟系点样？因为实际上到依家咧都未掘到个真相出嚟嘅。咁只不过可以话俾大家听，即系戏入边有好几个人咧，而家仲健在嘅。咁其中一个就咩咧？其中一个就系个黑人。咁呢个黑人都值得提一提嘅，就系、是、个真人咧就比嗰个演员咧型好多嘅， 系 啊，系啊，吓个真人就即系直情一个即系真系可以讲一个明星嚟噶啦吓，即系睇个样啊做得，即系而且有个所谓即系唱 rap 嘅咧就用咗佢嘅名嘅，执心俾佢告添嘛，咁咧就呢个黑人嚟嘅，即系真人就呢个黑人嚟嘅，咁嗰张相又唔好咧，如果睇佢即系成个大头咧就。即系佢唔做戏都嘥晒噶啦。咁呢个黑人咧有少少传奇，传奇系咩咧？就系咧，佢喺读中学嘅时候咧，其实佢可以有条件攞奖学金嘅。就因为打网球打得很好嘅。 系。 咁但系最后屘攞唔到，个原因系咩咧？因为原来佢系文盲嚟嘅。 哦。 即系佢直情系唔识字， 完全唔识字 吓， 唔系读写障碍嗰种。 唔系啊，系直情。咁佢屋企，佢屋企都系又系嗰啲。即系 dysfunction 嗰啲， 唔止贫穷啊，即系 dysfunctional， 即系可能个老豆走佬，个妈吸毒啊，嗰啲咩啦，街童嚟嘅咁样， 唔捉佢上去读书咁。 咁、但系咧就佢就系一个天生嘅所谓企业家，就系咧佢当佢咧收到呢啲可卡因之后咧，佢就谂到啲桥点样大规模走去散货，咁咧就号称为咧就当其时咧就系呢个可卡因嘅 Walmart， 即系用广东话翻译就可卡因嘅，佢创造一个可卡因嘅超级市场出嚟。咁仲佢当然仲系文盲嚟噶。咁但系结果就俾人督咗。咁而家督佢咧就系佢嘅即系 supplier 嚟嘅。就系而家嚟讲咧 Blondon 呢个 戏 入边呢个人嚟嘅吓。咁咧就佢系一个即系好人嚟嘅。In 有括弧。 总之佢当咗系做生意。 嗱我系做生意嚟嘅。咁即系佢系好人，我。即系讲出个例子出嚟咧，就睇下你认唔认同啦。咁佢卖嗰间化大之后，佢第一件事做咗咩咧？买间屋俾阿妈。 有好多呢啲咁嘅罪犯啦， 即係好好孝顺嘅， 系孝顺。 咁同埋咧，就佢好乐于建设社区，就佢买好多好多学间嘅钱翻嚟，就即系做好多做好多慈善活动。 总之你中意食嘅系你嘅事吓，佢都做 呢个好似阿门徒嗰、那个阿刘德华嗰个角色咁啫嘛，做善事佢做善事嘅吓。咁、到到而家咧，佢即系坐完监出嚟咧，佢唔卖噶啦。咁但系仍然都系即系相当之唔知听讲好有钱嘅，仲系 系 咁啊！而家就称之为慈善家。 嗯哼，系系咁啊！呢、个佢唔系佢就系、是、诶、你会睇到，你会睇到咧，佢因为佢实在能够攞到咁多毒品，咁、已经毒品咧对佢嚟讲咧，佢食嘅嗰啲人咧就佢如果佢唔系监你食，而系你自己食，咁佢咧就冇咗嗰种叫罪疚感啊。 嗯，唔系咁佢而家有， 当然系一种叫 佢而家有噶啦， 赚钱， 佢而家有噶啦，佢而家有噶啦，佢自己冇食嘅，不过咧，咁佢就话咧，就佢自己目睹咧，即系佢自己身边嘅人咧，好多 好多黑人 吓、身边嘅佢自己亲戚朋友咧，都好多因为咧，上咗呢个霹雳可卡因瘾咧而 死 嘅，死真系死嘅吓，同埋嗰个家庭咧系离散啊 吓， 咁而家佢系后悔做呢件事嘅，吓。 嗯，而家就即系坐完监出嚟嗰时候，就成个改变晒。 系啊， 做啲实业嘅，即系实业嘅嘢啦。 系啊，咁其他嗰啲又点样咧？其他啲情况咧就简单嚟讲咧，就系咧嗰啲因为要坐监，因为英国反卖可卡而要坐监，美国坐监嘅人咧，就当话传说佢系呢个中央情报局嘅呢啲雇员。 嗯 或者是特工或者甚至 asset 的时候呢，有很多是中途呢在监督得到保释 的。嗯 哼。咁、这个大家观众就要自己去查了。 嗯、 即是我只可以看这些什么资料就去讲啦，是不是、即是如果你说很 critical 的，大家我们仍然可以质疑这些东西到现在，是不是、即是正如说到现在这个今天定位被暗杀或者是怎样，都还有很多质疑的。 嗯、 即只不过我看的料就大概是有咁嘅讲法，咁好多咧嘅料咧，其实系嚟自咩咧？就而家嚟自一啲参与过扫毒嘅美国官员， 就觉得 好奇怪地咧，就系咧佢哋去炒多呢啲咁嘅案嘅时候，炒到中途嘅时候咧，就系俾上司 叫停， 叫停，就好似类似我哋前一排睇过 Sicario 嗰个戏咁样嘅。咁 你去做第二样嘢， 系啊，唔系呢个有多。即系所谓退咗休或者系啲转咗行嘅一啲美国嘅扫毒组或者系 就讲翻出嚟， 讲咗出嚟系咁样吓。咁就佢投诉就系话咧，第一样嘢啲毒品去扫极都唔完嘅。 嗯哼，系。 咁呢个就系 Chicago 入边嗰个女嘅联邦调查人员有咁嘅感触。 嗯哼。 第二样嘢查查下咧，个案咧，唔知点解，即系突然间叫你叫停。 嗯。 第三咧就系呢啲人就算判咗入狱之后咧、跟住好快又放咗出嚟， 系 咁、有啲甚至咧就明确喺嗰个 成个过 程入边咧，系讲明系因为佢哋同中央情报有关，咁、那个即系嗰个司法部门咧系即系要求，即、系可以要放嘅咁样吓。咁归纳起上嚟咧，就嗰、那个问题咧，其实就话咧。成件事本身唔系纯粹中央情报局话要封锁呢个消息，即系做到咁简单。佢甚至得到呢个美国嘅司法部门嘅同埋执法部门嘅配合。 嗯，系啦。而家好多，你会睇到咧好多事件咧。当你再细心去爆翻出嚟嗰时，睇嗰阵时咧，你会发觉里面嘅有好多呢啲所谓就叫阴谋啦。 系啊， 你会发觉咧，原来咧好似四方八面咁样喺度做紧一场大嘅戏嘅。 只不过你即系大家，即系如果你话，喂，你冇咁嘅条件，你冇咁嘅时间，你走去引证晒呢啲嘢，因为你要做啲嘢，我谂你真系差唔多你就。全職就去做噶啦嚇，即系因為睇料唔夠啊嘛，你就係睇一啲料本身，夠唔夠硬，即系有冇作，係嘛？甚至你可以懷疑呢啲咁嘅即系退咗休嘅政府，即系執法部門嘅人員，佢哋講嘢啱定唔啱？ 係 咁，即系要經過成個過程本身咧，就唔係一兩個人咧，佢哋就算係記者單拖咁可以 即是一个人可以做到啲乜嘢咯。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当讲到呢个时刻嗰时候咧，你一讲起一部电影咧 ，Gary Red 呢单嘢咧，就都正正咧，我觉得有样嘢都其实系暗马底配合嘅，就系而家无端端咧又翻做翻 X file 咁啊，有 X file 咧，佢最主要咧嗰个关键咧，讲几廿年之后咧。就攞翻咧，有啲案咧要攞翻嚟舊事重提。但佢最關鍵咧，佢講一樣嘢咧，當佢哋咧而家重組開翻 X 法律嗰時，你知發生咗啲咩事咧？然後裡面啲 X 法律都 X 曬， 都唔見曬， 唔見曬。 係啊， 咁要，但係講嗰啲嘢原來全部都舊事重提，揾翻曬嗰啲事實出嚟咧。原來就係個世界係。冇变到嘅，然后你做咗好多啲，即系追查咗好多你想揾个真相嘅时刻咧，你最越接近真相嘅时候咧，你就越见到咧有好多迷雾喺度，最嬲咩咧？真相都好似 out there 嘅， 系啊。咁我哋结尾我哋讲讲咩叫真相嘅。咁头先我哋讲咧，譬如话即系部分涉及到，譬如执法部，即系直情系退咗休嘅，警察 系。讲翻出嚟， 即系有写书或者写文，呢、个就集合咗，即系呢一个成个嘅部分啊，即系呢啲内容 喺过程里面 就叫 into the bus saw。咁呢个 Gary Up 入边有篇文章就系佢临死之前啊，即系临自杀之前咧，即系当佢都被排除于美国主流之后咧，写嘅一篇文章吓，咁、就复述翻成件事嘅，即系尝试去证明自己当其时嘅报道咧。是正確的， 他只是盡他自己記者的那個責任， 他也有反駁到這些，那些對他的指控，只不過問題就是去到這個階段已經不能夠在主流傳媒出現了，只是作為一本書，這本書也都不易借 的，也都等同你剛才說的那個叫做在倫敦的那個什麼 Book Review 那段新聞， 等於這些這樣，大家不會一般不會預期一個爆炸性的新聞一本這樣的書評的周刊入面會出現的嘛， 但他是最重要就是他想找個渠道將他發表出來， 到尾其實我想說什麼就是說呢，去到如果譬如话呢书或者呢戏咧，佢冇一个进一步推嘅结论，就系话究竟呢毒品可唔可以将我成个问题带到另一个层次，就系实际呢个所谓民主嘅政府，美国民主嘅政府系咪真正嘅政府嚟嘅？ 系 具体嘅显现喺呢个毒品嘅问题上，就系点解毒品溯源都唔远嘅？而且呢个问题唔系嗰个年代噶。因为你最近你睇到就系、是、又系嗰啲墨西哥毒贩啊，又系又屠毒啊，中枪，即系真系，因为睇嗰个 Sicario 咧，即系喺嗰个城市嘅人话俾你听，嗰、那个真实嘅情况比套戏更加恐怖。 系 咁你仲要问啦，你唔使得唔够钱多落去嗰、那个嗰、那个即系扫毒度咩？年年都讲紧即系以亿计，点解扫极都仲有，扫极都扫唔完，扫极都仲咁多大嘅呢啲？即系毒品集团咧，咁后面一个推算就系、是，其实就系呢个一个有意识行动嚟嘅，有意识嘅行为，有意识嘅政策，佢系要将呢毒品要带俾系美国国内一啲某啲族群，吓、唔需要计较呢毒品对成个国家嘅损害系几多，因为实际上成个影子政府唔系考虑紧呢样嘢，系嘛？ 佢呢只不过系佢而家叫行动嘅策略，嘅里面要用到嘅嗰啲即系嗰啲元素嚟嘅，毒品吓、或者系枪火吓，都系佢一啲 element 嚟嘅。 系啊，咁呢个就系嗰个所谓影子政府嗰个一个推敲啦吓。咁、时间唔够啦，咁我最后咧就引述阿 Gary Webb 一句说话。咁呢个系我做新闻嘅时候咧，即系听到，我觉得好感慨，亦都一个相当之真嘅一个即系概括嚟嘅，就系头先你讲嗰个所谓真相嘅问题啦。咁佢有一句说话嘅，就係呢本书入面嗰篇文章讲嘅。The truth for that was that in all those years, I hadn't written anything important enough to suppress. 咁个前文后理係咩呢？咁佢初入行嘅时候呢，或者佢入睇中期嘅时候呢，佢就觉得呢，即係新闻记者嗰个其中一个被承认佢哋有嗰个贡献嘅呢，就係攞唔攞奖。他自己拿过啦，譬如普林斯奖或者在这些入面看到就是最佳的一些新闻报人权人同人权有关的新闻报道或者之类的。咁他到尾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他原来想了原来不是这样的。他说你个估计是几时才真是 去到真相咧，就有古仔连出街嘅机会都冇。 嗯， 个古仔系被封杀。 O K， 呢个好反讽嘅，对呢一句说话系就 呢个就系佢到尾佢对嗰个新闻嘅工作、那个理想幻灭嘅时候，佢讲一个好。肺腑之言，我系觉得系 痛心嘅，痛心嘅，因为咁听落去都 系。就系最坚嘅古仔，就系原来从来冇出街嘅古仔。 但系唔好意思，好似真系真实都系咁样样嘅嘢吓。 系啊， 你面对咗个真实嗰时，真系吓最坚嗰啲嘢咧，你咧就最被 即系你记唔记得以前咧，古龙有个、嗯、我唔记得系咪英雄武女啊嘛。佢话中原一点红都唔系最坚个杀手嘛， 嗯，因为佢有名啊， 系因为佢有名啊，最坚嘅杀手系冇人 佢嘅名字， 系冇人知系咩名噶嘛，咁最坚嘅新闻咧系连出街嘅机会都冇嘅，个想查个记者俾人怼冧咗， 佢已经写出嚟啊，可能吓已经做好咗嗰样嘢，但系啱啱讲即系嗰刻咁样嚟出都冇得出噶嘛， 出都冇， 呢个唔系话冇呢样嘢发生，有好多电影或者好多书都有提及到有呢啲咁嘅，无端端 hidden 咗嘅新闻， 嗯， 就系讲呢样嘢。 系啊，系啊，吓、啊，咁、嗯、所以大家就唔好再吓听完呢个句子之后咧，就唔好啊，即、就、系、是、欣赏话哦，边个今年又攞个咩奖啊？今年又攞个咩奖？咁实际上攞啲奖咧，代表嗰个古仔咧，即系冇去真正触及到一啲最深嘅既得利益。 系、 嗯、啊， 嗯，咁、嗯、即系好灰啦、啊。如果咁样讲， 灰咁咪灰一，咁咪灰一。咁你起碼知道咗嘛 ？The truth is out there 嘛， 係其實係灰㗎啦， 唔灰。咁因為嗰個好明顯唔灰嘅原因就係佢個仔，佢拉仔而家都再入翻行啊嘛。 咁呢個係嚇，咁呢個都係值得嗰樣嘢嚟嘅，即係始終都有種堅持 啊。 啊、有呢啲即系有，始终即系我哋需要就系呢一种咁嘅英雄人物咯。 系啊，咁我相信仲有一个原因嘅、嗯，就系头先讲嘅点解唔灰咧，就系、是、今日咧就已经唔同当年吓，呢、 嗯 這个传媒系单靠报纸 系， 即系去灌输一啲资料或者信息俾大家，大家系而家可以透过互联网 系、 啊、可以知道呢件事嘅。 嗯。 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即係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即係除咗去講 Gary Up 嗰度咧，咁亦都係另外一個結論嘅。 嗯， 就係嗰三張大報咧，而家就撲街噶啦。 嗯哼， 即係三張都貧臨啊，即係破產噶啦。 嗯哼，佢最大嘅原因係乜嘢咧？ 冇啲人對佢哋嘅報導係完全係失去信心咯、哦。即係舉個例，譬如 New York Times 有個記者 Judith Miller、 哦。 就喺嗰個伊拉克嘅第二次，即係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嘅之前，就話咧佢即係有呢、這個消息來源話俾佢聽，就伊拉克後槍擁有呢個大殺傷力武器。咁、 嗯、 原來呢條料係美國嘅，即係呢啲政府 掟俾佢嘅。嗯，掟俾佢嘅。 咁跟住就哦，咁美國政府又話、哦、啊，《紐約時報》咁報過，所以我哋就走去可以打呢個伊拉克咁樣。 嗯， 咁你睇得多呢啲，你后生仔你都觉得好冇瘾噶啦，系咪啊？ 明白。同埋我觉得呢部电影都系特登咧，喺呢个时刻咧，佢掉出嚟嘅。其实佢都有个目的 嘅。即系简单嚟讲咧， 希望大家都记得翻 底嗰三张扑街啦，底嗰三张大埔扑街啦。 嗯。 咁听完呢个古仔，其实大家如果系关心香港嘅时事，可以问一个问题啦。 嗯。 就系呢啲喺嗰个地方发生嘅嘢，有冇喺我哋嘅地方发生咧？ 你唔好讲俾我听话冇， 有冇喺有冇喺呢个罗湖桥以北嘅地方发生咧？ 你都唔好讲，我嗰个就直头 唔使问添嘛。 佢哋就觉得冇但我哋都睇到好多呢啲咁嘅报道，呢、這个最重要。 好啦，冇办法啦，出边嗰个技术人员不断圈紧我哋啦，咁我哋有机会再见，拜拜。 好，拜拜。